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啊，喺今日咧，咁啊都已经星期一嘅时间啦，11月21日农历10月28咧，我哋又见面啦，可以同大家开开心心咁啊，听住晨光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地去到翻工翻学，去到好好地学习，善用自己嘅时间，相当之重要啊！时间过咗咧，好衰嘅佢。啊，走咗唔翻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谂下办法咧，点样去到悭啲使，点样去到令到我哋嘅时间过得更加有价值。 晨光每日一格。 世界杯开锣啊，可能呢两日咧都会听多咗呢一句嘅说话。系、真系开始咯吓。咁啊！昨日夜晚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嗰场比赛咧？嗱，比赛咧我冇睇到嘅，我话喺咗睇咗呢个开幕嘅仪式。咁你问我嘅话咧，喂，点解唔睇啊？咁样头先睇新闻都听到啦，听新闻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啊，啲酒吧嘅生意咧都好似普普通通。去酒吧消遣嘅人咧都唔系为特别为咗嗰场波，咁啊冇办法嘅，咁啊个戏码就麻麻地啊，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卡塔爾的球員可能一位都講不出，咁啊唔緊要嘅，每一個人有他哋自己喜愛的嘢嘅。既然咧都有他哋喜愛的事情咧，就有陣時候放心去做，放膽去做，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咧，咁就可以去做噶啦。每個人亦都有佢自己喜歡的事情，在我哋工作學習以外咧，其實我哋都要把握時間做好自己的興趣啦。興趣咧。培养咗之后咧，我哋都要好似种花咁样，得闲咧啊，灌溉下、育成下我哋自己嘅兴趣，咁可以令到我哋咧喺工作同学习以外啊，有更加多唔同嘅方向，可以令到我哋嘅脑筋咧啊变得更加灵活。点解啊？因为我哋嘅脑筋咧，平时太过专注喺学习同工作上面嘅时候，咁有阵时咧。脑袋咧有好多部分，我哋用其他嘅部分咧，去到吸收唔同嘅知识啊，去到用佢叫做判断一下啊，到底呢一件嘅事情应该点做啊？咁啊，脑筋咧就唔好俾佢生锈，亦都可以等佢更加全面，去到咧就系使用我哋嘅脑袋。懂得去到利用自己嘅时间分配好，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工作，咁各样嘅嘢话，咁你咧就应该喺各方面都越做。会越好啦，我唔知道你嘅兴趣系咪而家就啱啱嚟咗啦？四年一次嘅世界杯呢？ 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却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法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今晚大家不想回家，前来坐低又起身落地拉，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前来场面伟大，脚不枯萎，人到最后。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怕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茨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出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法国，靓女吸引全程 起来，今晚大家不想去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低又起身放屁嗨，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唱唱唱片伟大脚脚。 一首歌曲《球迷奇遇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只系嚟到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候，大致多云啊，天气方面，咁啊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吓，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都系有骤雨，星期二风势颇大。结结报纸的时间都说到现在即是秋冬的时候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去到郊外那里就远足、啊、行山的。不过发现就香港近年发生就多宗的行山意外，更加有不少的个案是市民、啊、见到多少都是一个人行山就出事的。咁啊，警务处东九龙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啊，咁啊，联同消防处啦，加埋渔护处同埋民安队啦，喺前日嘅时间咧，今日推出有一个叫山友同行计划，咁啊，同市民咧就做咩嘅咧？就宣传呢个行山嘅安全啦吓，同时咧就建议市民咧行山之前咧就应该咧就下载具备卫星定位系统 GPS 嘅电话程式，咁啊协助工作人员咧咁啊进行山岭搜救嘅工作嘅。睇返啲数字喇，直至到上年嘅九月至到今年嘅八月，咁东九龙总区总共呢有256宗，涉及呢就警队联合其他政府部门进行有关山岭搜救行动。你諗下都唔够一年嘅时间啦，接近一年嘅时间，你当一年有365日啦，佢都有256宗，咁都非常之厉害，即係嗰个数字非常之惊人啦。其中呢接近90个个案呢其实都在西贡区发生的。咁其余呢就分别呢就喺将军澳啦以及黄大仙区。咁但係即係搜救行动入面涉及单独远足嘅行山人士就占咗 30%。其余呢涉及结伴远足人士嘅就占咗70%㗎。值得一提嘅呢係咩呢，就係行山人士发生意外而被搵返之后呢，不幸离世嘅个案大多集中于喺夏天嘅时间，即係四月至到十月期间。咁当中啦，咁如果行山嘅时间发生意外，单独行山的死亡率接近是 10% 的，相反结伴同行的死亡率就低于 4%。 他们更加说到原因呢都是家人大多就是发现失踪事主的时间喂这么久都没回家，同时又打不到电话给他，故此呢就很多时候都在当日夜晚或者第二日呢喂咁耐唔返嘅去打电话报警啦咁样。咁以致呢就係、增加咗嗰个搜查嘅难度㗎，延迟咗事主获救呢一个嘅时间嘅。好啦，咁头先提过啦，就警方都呼吁咁大家行山人士应该下载一个呢就具有卫星定位系统嘅电话程式㗎，就好似呢一个非常值得推介就係渔护处嗰个叫郊野落行嘅应用程式。咁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揾嚟周恩婷呢首歌曲叫做《意外现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7%嘅，早上你哋好吓，咁啊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世界杯就即将开波啦，唔系已经开咗波啦吓。即系跟住嗰场咧就即将开波啦，咁啊又英格兰对呢一个嘅伊朗。今日夜晚咧，咁相信呢一场波咧，我想讲，即系令到大家个气码咧就强好多啦。啊，虽然咧就都唔系话好强嘅气码，咁但系起码咧英格兰都几多嘅追捧客，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喂，好似有啲睇头咯噃。咁啊，而且今次咧即系亦都加上咗啊吓，咁啊首次引入嘅一个电竞项目噶吓。好啦，想讲呢个系做咩呢？啊，原来油尖旺爱心慈善基金同埋油尖旺民政事务处啦，咁啊喺之前嘅时间，亦都喺商场举办咗一个咧叫做啊全程触动爱共融同乐日，咁啊叫做八名嘅本地电竞好手咧，咁啊争夺一个叫咩咧？就系叫做油尖旺全程触动爱共融电竞杯。啊，咁系咩嚟嘅咧？咁样啊，佢哋简单啲嚟讲啦，八名选手就合演七场精彩嘅电竞足球赛事。咁每个回合咧就会选出唔同嘅国家队去到对垒嘅。咁啊，四强更加设有咧就系禁选嘅机制，即系喂你唔准拣噶啦，令到比赛咧就增添咗一啲嘅变数。咁啊，都几得意嘅，即系呢一类型嘅活动咧，咁啊，我哋就可以欣赏得到啦。原来呢个世界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都几有趣嘅。如果你话喂电竞成日谂住打机嘅啊，而家都已经变成咗一项嘅运动啦。咁所以如果你唔清楚嘅话咧，就可以自己又再了解多啲。咁啊，人咧都系好开心嘅，有阵时如果特别系做一啲叫做正能量啊、慈善嘅工作咧，都系快乐嘅。咁啊，好似咧寻日都有公益金百万行啦，啊阔别咗两年之后咧，又再次咧去到举行咯。咁啊，都有见到几多嘅大朋友啊、小朋友啊一齐咧就去到支持成件事嘅。咁而且今次最特別嘅咧就因為行嗰條橋啊，將軍澳嗰條咧就跨海大橋啦。咁嚟緊亦都會喺12月嘅時間咧，咁通車啦，即係通往呢一個將南隧道嗰個位置。咁所以咧，即係見到啊叫有善心嘅人咧，都相當之多啊嚇。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可以搜尋翻咧尋日嗰條嘅路線，因為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咧。咁將軍澳嚟緊又多一條新嘅路啦。雖然嚟緊亦都有話到，唔知道譬如喺茶果嶺嗰邊啊，係咪啲路亦都夠去到足夠吞吐量咧咁樣？冇人知道事實咧將來發展成點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一步都唔行，原地踏步嘅話咧，咁肯定係得唔到任何有助改善道路嘅一個嘅改變啦。所以咧，我哋都要咧就係觀察多啲啊，然後諗多啲嘅計仔，逐步咧去到做好我哋嘅基建，咁咧就真係多啲正能量啦，大家唔使塞車喎。但係咧都喺交通組嗰度同 Didi 講啊，就話啊，如果可以好似新界出九龍咁樣，多幾條路去到選擇，多啲變化嘅話咧。咁我諗即係譬如將軍澳嘅居民呢都可以發覺住喺嗰度交通都相當便利，就算出入呢都多咗選擇嘅話，咁肯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那次最怕對錯見，對看眉眼淚光線，笑著亦停留一點，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望望在你身边，同伴也许多心机，我失眠，人人化作幽。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念念中摆。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承 晨，朝早六点二十九分啊，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曲，嚟自 Yumi 钟柔美嘅 Wanna Be Close to You。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意大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我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凌晨开锣，在尖沙咀、河内道和黑德道一带多间酒吧门口有展示在世界杯期间播放赛事的宣传品，不过多间酒吧人流明显非常疏落。在开赛前半小时，个别酒吧没有顾客，有店铺只有几台客人。有酒吧職員形容慘不忍睹，亦有職員說顧客只是如常來消遣，並非觀看世界盃賽事。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整個世界盃賽事期間預計可為酒吧業帶動多三成生意。在政府取消營業時間限制前，協會內約400間會員酒吧當中不足100間酒吧有洽談賽事播映權，目前已經增加至超過100間。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待同性恋人士的一间夜总会发生枪击，造成五死十八伤。枪击发生在斯普林斯市，警方接报后短时间内抵达现场，多人已经中枪。在顾客协助下，警员拘捕一名22岁疑犯。警方表示，疑犯使用长枪，未同在场人士发生争执，进入夜总会后直接开枪，暂时未确定疑犯动机。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以确定是否涉及仇恨罪行。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曾经公开承认同性恋，他说这宗枪击令人震惊。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金边会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柬埔寨积极推动签署南海行为准则，希望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魏凤和介绍中共二十大有关情况和重要成果，他又说近年来两军克服疫情影响，在高层交往、机制建设、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世界杯决赛周揭幕战 ，A 组厄瓜多尔2-0击败东道主卡塔尔，全取三分。厄瓜多尔的安娜华伦西亚包办两个入球，卡塔尔在赛事尾段取得较有威胁的攻势，但始终未能转化为入球，最终厄瓜多尔净胜两球，打开分组赛胜利之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徒弟仔，你今日第一日开工，送条绳俾你保平安啊！ 多谢师傅啊！呢条绳咧系咪拜神求翻嚟噶？ 买翻嚟噶咋？用呢条工具挂绳，将你啲手提工具绑晒喺手腕或者安全带嗰度，咁你喺高空工作嗰阵就唔会跌咗啲工具落街，搞出意外啦。 咁我一次过绑晒要用嘅工具先， 唔好咁急。听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多啲点样安全使用工具挂绳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候呢，都有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入面继续呢就翻工啦。咁同各位听众呢，我哋喺呢个电波之中相遇。咁我最鍾意呢就係嘈醒啲拍档添。今日朝头早继续打俾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我最近呢有啲迷思，特别係寻日夜晚之后。有一个难题解决唔到， 讲嚟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系啊，嗱呢个难题就咁嘅，咁啊话说咧，寻日世界杯开锣啦，系咪？奥利奥利奥利咁样，咁咧其实呢个世界杯开锣嘅时候，之前咧第一场波咧就系头先听新闻都有讲，就呢、是、个卡塔尔对呢个厄瓜多尔嘛。 系啊， 咁呢一场波咧，咁啊即系结果大家当然知道啦。咁啊， 卡塔尔啊， 系啊，厄瓜多尔赢咗卡塔尔，输咗两球啦。咁啊，情况晋级咧，其实都向起呢个红灯啦。今日 喂，第一场啫， 第一场咋？ 唔系我话你咁快话佢亮起红灯， 因为嗱，你老实讲，你循环赛你三场入边，你输咗一场。其实都好窄洗噶啦， 可能佢跟住嗰两场如有神助咧， 希望啦，希望呢、這个世界从来都唔会话有咩鱼腩队嘅咁样， 系咯系咯， 再加上佢主场、主办国咁啊主场咁啊，之前有好多传媒都攞晒数据出嚟，哇嗱，通常咧咁多年以嚟最差嗰个咧都系南非噶啦，喺呢个淘汰赛咧、即系晋级唔到，喺循环赛就欧咗咁啊，咁卡塔尔我唔希望佢破呢个纪录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在比赛之前呢，全世界呢都一面倒在这里说到这一场比赛的赛果呢已经是内定了。还讲完那个分数就说喂一比零啦，因为他主办过咁钱多，咁你碰埋去厄瓜多尔嗰度，咁你都知边个钱多啦。咁你呢就喺度话到哎倾掂咗数㗎啦。不会赢得多的一比零，主办一定要俾佢赢， 一定会系卡塔尔赢。 系啦，一定会系卡塔尔赢嘅。咁啊，点知咧仲要即系输两粒，咁啊完场之后，咁啊我令到我觉得咧，喺大家好多时唔同嘅事情嗰度咧，所以我个迷思就系呢、這个唔同嘅事情上边咧，我哋成日以为嗰样嘢有内定嘅，其实可能真系冇内定嘅呢、這个世界。 你迷思緊呢一樣嘢， 係啊，係咪呢個世界？ 如果你呢個係迷思嘅話，你哋數據唔夠啊。 你數據多啲先迷思先得、 啊。即係睇多幾場定係咩先？ 啊，唔係、啊，淨係呢一場啫、啊。你睇漏咗一樣嘢。 嚇、 啊！因為除咗有呢一個叫做陰謀論嘅一面之外咧， 嗯， 你要睇埋陰謀論嘅另一面啊。咁、哦、如果你要睇埋嗰個陰謀論嘅另一面嘅數據、就是，就係究竟一啲一啲叫做足球賭博嗰邊嘅派彩啊，邊邊落注多啲？ 哎呀，我冇睇到添， 就係、是、啦。嗱，好可能咧，成日你睇嗰啲王晶嗰啲賭神啊 ，Kitty 都係叫做咩出口術啊嘛。 啊 我講係一定贏啊，係一定贏 啊, 啊，一定係贏一比零咁樣、 啊、 出口術。其實如果你話原來真係有內定嘅話，其實可能真係內定咗嘅喎。嗱，我唔知道。 嗯， 我根据电影桥段去推断嘅啫，可能系一路咁样讲嘅时候，跟住个庄就好啦。既然大家都咁买，咁大家都信啦。 吓、啊， 咁跟住佢咪反方向买咯。 哦， 反方向买，咪又系一个佢预先写好嘅剧本展现出嚟咯。 哎呀，我冇睇到开头嗰个赔率添， 就系、 是、啊。哎呀，冇得做参考啊。 所以唔需要咁样去谂嘅。 吓、 啊，冇事冇事，只要都系嗰句啦。我正话讲嘅， 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有阴谋论同埋有内定嘅， 系我啊，听到无论你嘅忧虑啦，又或者系我嘅阴谋论啦，其实都系牵涉到钱啊嘛，系咪先？ 系啊，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场波唔好睇咯。 哦， 嗱，所以咧成日都话啦，睇波不赌波，睇波乐趣多， 系啊， 所以唔好谂阴谋论所有嘅嘢。你昨天看那場球是不是很開心、哦、 場球我就沒看 Opening 我有看因為場球太熱我怕遲到、啊、 哦 那 就剛好看完之後上班嘛 我怕炒粉啊按錯掣 你講開這個Opening 那場球呢、 啊、 那我反而呢即是很快講兩句另一樣東西聽你解不解答到個迷思、 啊、 正好聽新聞的時候呢就說香港很多酒吧 系啊， 冇人坐喺度睇波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嗱，呢个迷思，反而我觉得系一个迷思。 嗯。 嗱，究竟系因为啲人唔会咁夜饮酒啦，已经即系疫情之后唔惯咁夜饮酒啊？定还是系有波睇嘅酒吧唔多啊？因为正话都讲咗，唔系好多酒吧申请呢一个有波睇啫嘛。 嗯。 定还是系根本场波嗰个戏码唔够吸引啦、 啊？ 定还是大家根本不喜意踢波，即系原来不喜意踢波。嗱、哦，呢、這个真的是迷思啦。因为我琴日听完，我正话听完个新闻之后，发觉话我酒吧冇乜人睇波，我真的有啲拗头喎。 场波嘅戏码可能真系关事，我觉得呢、這个 呢、這个系啊， 系啊。 但系话晒你仲话都讲系 opening 嚟噶嘛 ？opening 咯，系啊。咁 opening 有啲人可以喺屋企睇嘛，睇完之后可能熄咗佢场波，唔啱睇。好似我都系睇 opening 啊。opening 其实。跳舞嗰班好睇、哦，即系阿 BTS 成员出嚟嘅时候，真系跳得好好、哦。 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就真系睇多几日啦。即系睇多几日嘅赛事，系咪日日去到踢系开波嘅时候，酒吧都系咁嘅生意，你就知道究竟系边一样。 哦， 咁啊，梗系希望即系大家都有生意做啦。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今年其实嗰个世界杯咧，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免费频道嗰度欣赏咧，其实个赛事都唔系话少嘅，都多嘅。不过、我觉得有啲戏码咧，连埋嗰、那个即系唔需要俾钱嗰个频道咧，都冇播。咁啊，净系俾钱嗰个有得睇嘅话咧，咁嗰几场波都有啲系戏玉嚟嘅。咁嗰几场波可能酒吧生意就真系会好翻啦。 嗯，希望啦。 系啊，希望啦。 如果都唔系嘅话咧，咁啊，即系证明唔知咩啦。 系咯，就唯有。酒吧都自求多福啊！到时真系吓， 自求即系个球啊，唔系足球个球啊， 系 球人个球， 球人个球。好，我哋翻嚟再倾过啦吓，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咁啊睇到几场波。咁啊，望一望解唔解決到我心入面嗰個疑難啊？嗰啲咩一早內定啊，人哋國家好有錢啊，會贏硬啊呢啲咁，誒、哎、都唔知道 啊！即係依啲數據要再睇睇先。早上嘅時間嚟到晨光百科啦，今日朝頭早想同大家講下雀喎，咩雀啊？雀仔。野生嘅雀鳥啊，其實香港咧都非常之多野生嘅雀鳥嘅。我前幾日嘅時間咧，更加喺市區嘅花槽入邊咧，見到，都相當之多呢個雀鳥不同品種，原來佢匿埋喺嗰啲花槽入邊咧，就唱歌喺度啄緊啲蟲蟲噃。我望佢嘅時候咧，行近兩步都諗住佢會走啦。好嘢喎、唔走㗎喎，咁啊細心欣賞啦，跟住先發現咧，香港咧真係。有非常之多嘅雀鳥，揾翻啲數據，其中包括咧就係大概550種嘅雀鳥，大部分雀鳥亦都會以樹木叢林為主要嘅棲息地嘅，覓食以及咧就係繁殖嘅場所，所以即係民居附近咧有樹木叢林嘅話咧，咁啊公園位置啊，甚至郊野公園等等，就好容易發現一啲野生雀鳥啦。雀鳥嘅叫聲咧都係可以講得上咧就係一大學問嚟嘅。啊，點解咁講啊？咁啊喺清晨至到早上一段時間入邊咧，就係雀仔活躍得非常之厲害嘅一個時間嚟嘅。咁因此咧，佢哋就會發出較多嘅雀鳥聲。所以譬如一陣間可能晨光交通天文台打俾阿 O 傾偈嘅時候咧，你都會發覺後邊都幾多雀仔喺度唱歌嘅噃。好啦，去到黃昏嘅時段，咁啊有啲嘅品種亦都係屬於夜間棲息嘅。咁啊，佢哋亦都會喺佢哋自己生活嘅上方咧，去到盤旋。咁啊，視察四周圍嘅環境是否安全。喺呢個時間，原來雀仔亦都會叫，去到咧就係叫做互相溝通嘅。咁啊，雀鳥亦都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啦。咁佢哋嘅叫聲正值咧就係大自然嘅一種自然現象。有陣時叫聲咧，除咗就係叫做觀察敵人啦。報平安之外咧，其實求偶呢個大家都知道啦。喺求偶嘅時候，以及繁殖嘅季節咧，雀鳥嘅叫聲可能咧會比平時更加咧就係嚟得頻密嘅。尤其是咧就係杜鵑科嘅鳥類啊，咁啊佢哋喺求偶嘅時間咧就好中意喺破曉之前咧就開始咧就會叫噶啦。咁啊喺求偶期嘅鳴叫聲一般咧只係會維持一至到三個月嘅時間。咁啊，当求偶期过咗咯，咁啊叫声咧就可能会停埋添。咁系得意嘅，咁啊都会有几多嘅雀仔咧，佢哋啲叫声其实有阵时都几特别啊吓。咁喺一般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如果你觉得佢嘈，你咪闩窗咯，亦都唔好经常咧就系习惯吓喂自己啲野生嘅雀鳥，其实亦都唔应该咁做，因为可能影响咗佢哋嗰个觅食嘅习惯。咁干扰佢哋嘅行为，绝对咧。唔係一件好事，咁如果唔小心啊觸碰到佢哋嘅，咁點算啊？咁你就要洗手咯。我自己嘅屋企咧，其實都係住喺啲郊區地方啦，咁冷氣機下低咧都有啲雀仔喺度捉巢，所以咧有陣時佢聽到個冷氣機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咁，哇做咩咧咁？咁一發現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原來咧真係都有雀仔喺度，真係踩喺個鳥巢嚟噶。咁喺個冷氣機下低，即係嗰啲分嗰啲窗口式嘅冷氣機下低，咁就可以俾啲雀仔捉巢咁樣。咁聽嗰啲雀仔聲啊，聽得更加清楚啦。直頭咧就好似喺入邊唱歌俾我聽咁。咁入邊有冇蛋咧？咁我又冇細心去到研究喎。咁但係試過幾次咧，就大風呼吹嘅時候咧，打風啊嘛。我吹走咗噶，嗰個鳥巢都唔知飛去邊，因為佢好輕。咁但係咧，你發覺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咧，又有雀仔啦。咁我冇留意係咪同一班雀仔啦。咁但係又有新嘅鳥巢咧，就捉咗喺度。咁啊，又聽到好多嘅雀仔聲。咁幾好嘅，活在喺呢個大自然入邊，令到自己咧同大自然咧多多親近，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浪费无所可。 走是黄河。想要心思都归乎美好，乱了将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到，终于会从原道清冲那片荒土。尽管喊寻求某某资产，人常说门常开明了吗，尚有一些方法寻美好，若要将错漏填补，一介撇步为何自怜自欺，而踏上着去共对，摧毁那条命数。为了呼吸得到个清楚，为了给岁月指路，跟天对赌，因路上无觅中寻虚路，迷惘你尚有星途，难过你尚有倾诉，奇怪在跌宕里，要是有办法得到，也能找。 一首歌曲嚟自伍志月嘅《小撇步》啊，今日温23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啊。今日朝头早咧，当然继续喺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邀请到咧就嗰啲 IT 机构达人同我哋讲一下一啲有关 IT 方面嘅资讯。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我哋 QL 系列咧，揾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世界杯开锣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黐住喺个电视机前面咧，咁啊睇下世界杯嘅。不过咧，未必每一场波可以睇晒嘅朋友咧，咁啊可能都会选择唔同嘅方法去到睇嘅。咁当然咧，香港咧亦都有电视台会负责做转播啦。咁啊，但系始终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到，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到海外搜寻一啲嘅方法咧，去到欣赏一啲嘅球赛直播嘅。咁我自己咧曾经同啲电脑朋友咧去睇过嘅时候咧，咁都有发现到，如果运用呢一类型嘅网站去到睇咧，都会有啲机会系咩咧？就是中木马程式啦，中病毒啦，甚至乎咧，就算你喺度睇睇下嘅时候咧，佢随时嗰个网站唔知点解可能系负荷唔到，佢都会 down 咗嘅。咁所以先至成日都话啊，点解要揾翻一个合法嘅渠道咁样？咁但系我又想问翻，其实喺海外嘅网站上边多唔多会遇到中病毒啊、木马程式啊，甚至乎行下跳咗出去，咁其实系代表佢负荷唔到啊，我睇唔到，定系其实我部机已经俾人 hack 咗咧？我哋有啲咩注意咧？ 嗱，咁首先就要睇下，当你去入去呢一啲嘅网嘅时候，佢有冇要求你去装一啲所谓嘅播放插件啊？吓，系啊，咁如果有真系要求你去装嘅时候咧，咁就要留意睇下佢叫你装嘅嗰个插件系啲咩嚟啦。如果你平时都有留意开嘅，可能系一啲常见嘅播放插件嘅，咁你都可以尝试去安装啦。咁但系，我個人就覺得唔太建議你去咁樣做，因為分分鐘咧喺呢一啲入邊，佢加插咗一啲木馬嘅程式，你可能唔知道。咁所以咧，最好就盡量唔好裝佢要你安裝嘅插件。 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如果佢叫我安裝嘅時候咧，我就千祈就唔好諗住，我都係為咗用佢嘅服務，就係咁撳曬 OK， 跟住就喺軟件上裝曬佢嗰啲。咁其實咁樣就好危險啦。 系啦，冇错啦。嗱，我会建议你都可以先 hold 住呢一个网站，再去揾其他一啲未必需要装插件嘅网站，可能佢会弹多啲广告嘅。咁我宁愿你可能睇一两个广告 過咗之後咧，你就可以繼續睇波咧，都好過去裝嗰啲插件啦。 咁譬如其實除咗世界盃之外，好多時啲人喺外國嘅網站或者經過佢哋 server 咧，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做嘅。咁喺網站上面，其實我哋仲需要提防啲咩情況會發生咧？ 咁就係一啲廣告啦，咁肯定係你會見到而家好多時候上網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廣告，而且嗰啲廣告咧又好接近你想要揾嘅嘢嘅喎，有機會。 咁係啦，咁 Facebook 嗰啲咁啦。 係啦，咁就留意啦。咁逢親可能同一啲利益有關嘅咧，咁都盡量可以避免咧，就唔好避，即係唔好去睇啦，以免咧真係勾起咗自己嗰個貪念咧，咁真係入咗去咧，咁就墮入咗個騙局啦，就。 哦，咁通常其實呢啲網站就算要我睇廣告啦，我會唔會諗辦法撳走佢個廣告？又或者其實喺佢睇廣告嘅時候，佢已經有一啲嘅程式或者入侵去咗我部電腦嗰度，其實廣告會唔會發揮到呢、這個即係危險嘅 virus 嘅問題咧？ 暫時我覺得都叫做可以嘅，因為佢真係想提高嗰個點擊率，去增加嗰、那個、其實簡單啲嚟講，想增加呢個點擊率，即係咁就可以賺到錢。咁、所以我相信就未至於會想植入一啲咧病毒落去嗰啲片段度嘅。咁反而就係、變咗可能你有時候就要嘥7至到可能甚至30秒嘅時間就淨係睇廣告咯，又或者可能有啲嘅程式，即係有啲嘅程式你可能都會知道，睇下片過咗幾分鐘又播廣告啦。 係啦，喂，同埋啲網站呢個情況會咁嘅，咁我可能入去之後啦，跟住當我去到撳佢咩啲嘢，譬如撳 OK 撳 Enter 之後呢，諗住會入到佢網站，但係呢我撈咗好耐都仲係白色畫面，咁呢個情況其實代表啲咩呢？ 嗱，我建議你先熄咗佢啦。嗱，咁當然啦，可能好嘅方向諗呢，你就可能諗緊佢可能真係太多人入去啦，你塞車啦，咁可能去唔到。咁但係亦都有可能就係其實佢想嘗試去download 一啲嘅插件，跟住 download 好之後呢就叫你去裝啦。咁而仲係 download 緊嘅過程當中呢，咁、那個畫面可能白咗都唔出奇。 都係有啲危險㗎喇，如果去到呢啲位 置。係啦，咁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發覺5秒到個畫面都停咗喺度，即係不斷喺度 load 緊嘅時候你又唔見到有啲咩反應嘅，我就會建議你可能刪咗嗰個嘅瀏覽器，跟住再去搵返其他嘅瀏覽，即係去搵返其他呢你想去搵嘅網頁，咁我會覺得比較安全啲啦。 哦，我又見過啲情況係咁，仲驚就係當我開咗下啲網頁嘅時候咧，嗰、那個網頁會突然之間跳咗去一個即係佢都有個 window 喺度嘅，但係佢就跳咗去個 doors 嘅畫面，然後佢喺 doors 嘅畫面又再跳翻去個 window， 好似一個新嘅 page 咁。咁其實係咪真係代表部電腦都90%係中咗病毒，定係俾人 hack 咗咁樣噶？ 嗱，咁又未必話係90%嘅，只不過咧唔排除佢真係行過一啲我哋叫做 script 嘅。程式可能行過都唔出奇，咁當然啦，這個留意，咁純粹係睇下佢究竟當時做緊啲乜嘢，有機會啊，有機會無端端彈咗啲咁樣嘅畫面咧，可能係你部電腦自己嘅作業系統更新緊，你又唔覺啫。即係當然啦嚇，都有呢一個可能性，因為真係都可以行一啲咁樣嘅 script 咧嚟到去做一啲咁樣嘅事情。咁但係又唔好諗到個世界太可怕住，我哋可能仲有一手嘅，可能你仲有裝到防毒軟件啊，有裝到防火牆啊。咁呢一啲咧，咁都仲可以有啲提醒話俾你知，喂，你開緊嗰個網頁有一啲嘅惡意程式出現咗，都會建議你咧唔好進入嘅。咁所以咧，你都唔好話太過緊張，咁容易就會中到呢一啲嘅木馬程式啊，或者病毒。 咁如果嗰部機開咗啲網頁，突然之間成部機都熄埋，咁係咪真係死硬咁樣噶啦？ 又冇咁灰，可能本身係硬件嘅情問題啫。你可以先從呢方面諗。咁當然啦，我都會建議你跟住嚇、你如果真係擔心嘅，你可以掹咗個電嘅大掣，即係掹咗個插蘇掣，再插翻，跟住再開機，咁啊 check 下。部電腦有冇啲咩嘅樣？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擔心緊張嘅，你可以 LAN 線啊或者 WiFi 都熄埋佢，跟住你自己去檢查一下，有冇啲咩嘅太大嘅問題出現咗咧？咁如果冇嘅，咁你就上翻網再 check 下，睇下有冇啲咩嘅異樣。 抱住樂觀啲嘅心態，咁就去面對佢就好啲啦。 冇錯 啦。咁大家喺唔一定係淨係世界盃嘅。平時喺個網頁上面咧，都可能會遇到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問題嘅。咁今日就聽住咁多先。咁下次又同阿圖傾下啦嚇。 好，冇問題。 好，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唔使客氣，拜拜。 時間嚟到早上6:59啊，咁轉頭咧聽聽新聞簡報之後，分道廣播咯。咁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話台咧，會有葉宇波嘅音樂早點。我哋轉頭晨光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9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直播室入边白权浩喺度啦，咁啊6:00都已经翻咗嚟陪住你哋噶啦，咁啊如果而家要起身咧就快啲起啦，唔好赖床啦。好，出边系23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交通方面咧有啲咩我哋需要值得留意咧，咁啊交通天文台入边啊今朝早咧就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大家，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消息。先快脆帮我哋望一望咯，有冇塞车啊？爆水管啊嗰啲？ 爆水管有个新嘅，就青山公路葵涌段咧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一段快线咧需要封闭，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啲啦。咁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喺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路面情况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少少，龙尾喺果栏嗰边嘅。 咁塞车就冇乜特别啦，系嘛？ 正常， 咁啊好啦吓，即系最紧要大家按时翻工，咁啊路面上边就路路畅通，大家就准时翻到去啦。 冇错， 呢个最好啦吓。咁啊，今日有啲咩特别提醒我哋咧？ 你上个礼拜啊，自己喺度讲卢吉道啊，唔如我啊，有少唔开心咯。 系咩？ 系啊， 唔紧要，而家同你讲卢吉道。 系啦，咁咧就我成个周末就喺度跟进呢件事啊。 好， 因为就有。有，因為大家都知道Kel 講啦，就話嗰度其實有路牌噶咯，冇理由唔跟噶。咁有啲網民就提議，不如喺盧吉道嗰度咧就加翻幾條柱， 等 啲車 係啦。我哋要講翻上個星期曾經發生過咩事先，可能有啲聽眾唔知嘅。 好啦， 上個星期盧吉道嗰度咧就有一架七人車，咁啊駛咗入去啦。咁個七人車駛到入去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搞唔掂。塞住咗喺度咁樣， 係啦， 咁啊前又唔係，後又唔係，咁最後當然就出到出嚟啦。但係擾攘咗都有超過24小時嘅， 冇錯。 係啦，咁佢見到左右兩邊啲門咧都化曬、凹曬啊，窗啊爆曬咁樣。 係啦，要拆埋欄先出到嚟。 哦，可唔可以拆埋欄添？ 係啦，揾咗工程嘅人員拆咗嗰個圍欄咁樣嘅。 係哇。咁啊，都大傷啦，架車當然係 荷包都大傷啦，個車主相信都 好事都有保險，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個盧吉道有啲咩特別嘢要再提一提咧？ 咁就有網民就話，不如加翻幾個柱，等啲車真係完全入都入唔到咁樣啦。 哦，即係嗰啲消防嗰啲啊，嗰啲消防山嗰啲，又或者真係幾條柱， 或者幾條柱咁樣啦。咁但係有人反駁就話啊，唔得嘅喎，就啱啱你咁講，有緊急車輛會行嘅喎，真係唔可以咁樣攔住，會阻礙救援嘅喎。咁我就啊，係喎，山頂係有啲緊急車輛，想同大家介紹翻。咁咧，山頂消防局啦，同山頂警署咧，都係有添置到一啲咧適合喺嗰個路段係行駛嘅一啲緊急車輛嘅， 即係特別細格嘅， 特別細格噶，冇錯。咁今年嘅4月咧，咁山頂警署係買咗一啲小型嘅巡邏車嘅，咁而山頂消防局咧一路都會有一啲小型嘅客貨車啦，同埋有一架輕型嘅救護車嘅。 哦， 咁咧就 都幾想睇下喎。 係啊，似嗰啲麵包車仔㗎。 麵包車係啊， 係啦，係啦。 想像到，不過都好想睇。 係啦，咁你想睇就啱啦，因為咧其實本身山頂消防局同埋山頂警署都係一啲歷史建築物嚟嘅。咁山頂警署咧係一個3級嘅歷史建築啦，咁山頂消防局係一個2級嘅歷史建築嘅。 哦， 咁同埋咧山頂消防局最特別嘅咧，佢係門口係冇電閘嘅，即係冇啲平時消防局嗰啲閘。咁你如果你經過咧，你想睇咧，你就直接可以行過望下。 即係其實。佢架車都就咁泊喺度，我都離遠都目測都睇到 嘅 咯。 唔使離遠嘅，好近嘅，喺路邊嘅。 哦，咁啊係，係啦，山頂啲路都窄少少嘅， 係啦，但係就經過望下就算啦，即係唔好落手鬥啊，唔好阻住人哋做嘢啊。 咁梗啦， 咁佢喺凌霄閣附近嘅啫。咁如果大家行過，就不妨都要去睇一睇，都幾好嘅。 哦，都幾得意喎呢個， 係 咯。不過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係真係咁窄嘅話咧，加翻啲消防山喺度，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 OK 嘅， 因為咧你緊急救援部隊佢一定有嗰個欄杆嘅鎖匙噶嘛。 係啊， 咁又唔會話阻礙到嘅，即係我自己個人感覺啦。 如果即係想避免再有類似嘅情況發生，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係咪真係可以加翻啲欄喺度咧？咁都要問下嗰度嘅居民啦，因為原來嗰度1號同27號咧係有住宅嘅。 哦，啊又係喎。係 啦，咁要即係所以嗰啲都要問一問嗰度居民肯唔肯啦。 係，嗰度啲居民啲車又點樣出入咧？ 都唔知道，可能佢哋都有啲麵包車。 或者电单车， 可能是的， 或者单车， 可能是的。不过你刚才讲开那些细小小的、叫做救援车啦，其实不单止只是讲的山顶，我见有时候离岛呢，譬如长洲南丫岛是梅窝这样啦，其实离岛呢都有一些特别山车，不是我们成日市区见到品种的或者型号的一些救援车的。 是啦，除了那款面包车之外呢，他们譬如说普通的泵车啊，或者是抢救车都是会比我们市区消防局用开一些比较细格的。咁救护车都不例外，都是会比较轻盈少少的。 哦，咁都几得意啊，其实望起上来个样子都几治愈的。 是啊，几的色咁 样。是啊，几的色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行过的时候呢，不妨望多两眼，因为我觉得都是啊，几难得的。同埋刚才我姑都讲得啱啊，比如山顶佢嗰个警察。警局啊，同埋消防局，佢都系有咁多嗰啲历史建筑嘅嘢咧，即系不妨去望多两眼啊，离远咧又打下卡咁样。 反正而家凌霄阁又唔系真系咁多人啦，咁又咁啱佢个公厕又攞奖啦，大家如果经过就即系不妨游览下佢个厕所都 OK 嘅、啊， 放低几两咁样，又继续行下山，跟住又影下啲建筑物， 心旷神怡。 啊，呢个提议都几好喎、啊。 又唔知呢几日好唔好天啦、啊，呢、這个就要靠你哋啦。 唔係靠我哋嘅，靠天文台。 係， 我哋都係報告翻天文台嗰啲嘅啫。 咁我懶啊嘛。 好，咁你快啲去聽住我哋神光卡通天文台。 好啦， 而家就揾阿 O 出嚟。 好， 唔該曬阿姑。 唔該曬。 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嘅聽眾。 早晨，係阿姑都問你出邊嘅天氣點啊？ 哦，今日麻麻地喎，天氣咁啊，少少陰陰天咁啦，估計嚟緊嗰兩日咧天氣都麻麻地噶啦。咁但係唔緊要啊，禮拜六日嘅時候大家。享受咗一個正嘅陽光啦，咁見到好多社交平台，其實昨日傍晚都見到嗰、那個一片片嗰啲雲啊，叫咩啊？雲積層啊，積雲啊，咁、樣，即係成日有一片片呢啲咁樣，咁啊叫做影咗張相咁擺咗上網啦。咁當然昨日社交平台最大嘅熱話就係即係凌晨舉行嘅嗰場世界盃啦， 係啊，你有冇睇啊？ 有啊，睇咗半场咯、哦，原来半场就已经收够筹啦。 哦，喂，转头讲呢、這个留翻转头讲。 好啊，好啊，喂，嗱，转个头入嚟直播室同大家都跟进下啲世界杯战报啦。咁啊，即系我估呢段时间咧，世界杯决赛周咧都想一阵，即系七点零钟同大家跟进下 update 下啦。咁啊，即系无论你系咪球迷，咁啊，四年一次又好，即系依家褪后咗少少，五年一次又好啦，咁样即系。都是令到大家开心同埋振奋一件事嚟嘅咁样。咁啊嗱，足球嗰啲就转个头再讲，讲多少天气先啦。嗱，今日阴阴天嘅，有几阵系凉风啦。估计咧今日咧温度上咧就冇过去嗰两日咁热噶啦，因为咧礼拜六日咧曾经有啲地方去到27-28度都有嘅，即系晏昼时间。咁啊，今日应该最高气温就冇热得咁紧要啦。至于咧详细天气咧，就交翻俾。小白咧，同我哋去讲翻啊，好唔好啊？小白， 好，唔该晒哦，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睇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系多云嘅，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咧就26度左右啦。咁啊都唔系话好热啊吓。好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有骤雨，咁啊明日风势颇大噶。而家咧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3-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啦，大家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又嚟到星期一，又有正维啦 ，Hello，Hello， 上一集都有个好好嘅引子啦。我哋除咗讲完呢一个前滚翻啊、侧手翻啊，或者系呢啲练功方面有可能会导致到一啲劳损啊、伤到嘅机会之外咧，咁啊，今集我哋讲下好好玩嘅靶子啦。其实靶子咧，我哋离远睇或者一般嘅观众去到欣赏一啲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嘅时候咧，哇，耍剑好犀利啊，或者哇，可以真系咧将把剑咧一踢就踢到好远，仲要俾对方又接得。到嘅喎，咁系好哇哇声嘅一啲嘅功夫嚟嘅。练习嘅时候又系点嘅咧？ 嗱，练习嘅情况咧，由最开头嘅时间咧，老师一定系用一啲最基本嘅套路嚟到教你先嘅。 嗯， 即系头先讲话，即系飞咗出去之后又攞得翻嚟，之后又再接得到，呢啲我哋称之为脱手啦，系咪？ 系。 即系嗱，我哋有好几样几个范畴喺我哋嘅。靶子世界入面咧要去学嘅，咁第一个咧就系讲紧一啲套路嘅嘢啦，即系上次都提过下啦，一啲 即係啲對打嘅套路。點解我哋要學呢啲套路呢？第一就係、有部分係可能係課初學嘅時候佢哋一個協調啦。咁、有一啲呢就係、即係實幹型啦，即係課我哋出台嘅時候，俾我哋喺出台嘅時候呢、因為呢我哋喺粵劇嘅排戲入面呢未必有相應咁多相對咁多嘅時間呢，即係對比起話劇唔同啊，話劇基本上即係一分鐘基本上排一個鐘㗎嘛，係咪即係咁計啦，即係但係粵劇冇呢條數㗎即係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即係我哋以前練音樂劇練話劇嘅時候嗰、那個世界就大概即係你可能個戲90分鐘你起碼都排90個鐘咁樣嚟到去拆㗎嘛，最專業嘅排版啦。咁、但係粵劇嘅世界冇呢樣嘢嘅，粵劇嘅世界呢係而家啦吓，除非新戲，否则嘅话呢可能係讲一次戏，所谓讲一次戏即係坐低围读讲一次抢牌一次就已经係好多㗎啦。 喔、 即係抢牌嘅意思即係总牌係啦，所以係围读一次总牌基本上就演出㗎啦。 哇， 因为我哋係呀，係咪好 amazing 呢， 好刺激喎、咁样。 好刺激嘅，所以呢件事到我今时今日呢我都未完全适应到嘅。即 係 因為我始終我係西方底開始啊、即係對於我嚟到講排戲嘅嗰個過程同粵劇嘅世界嗰個要好盡快地 pick up 所有嘢係兩個世界嚟嘅完全。呢、這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嘅訓練啦，即係我要適應呢一種粵劇嘅狀況。但係呢樣嘢呢就相應啦，即係有啲時候你亦都可以話咁短時間排，即係喺話劇世界嘅人咧，一定會覺得好 amazing 嘅呢樣嘢事，因為都冇一個擦出火花嘅過程，可能會覺得係咁啊，因為可能喺話劇嘅世界就係我憑住排戲嘅時間，我哋去調教好多嘢，我哋去擦火花，我哋睇下點樣再做得更加好。咁粵劇嘅世界咧，我又唔可以話冇呢樣嘢嘅，而係老官們啦，我講緊老官們啦，我唔講新手先，我老官們咧，佢哋嗰個強勁嘅程度咧，就係、可能你圍讀嘅時候就已經講緊呢件事噶啦，圍讀嘅時候就已經講緊大家應該點做啊，點樣撞到啲嘢出嚟啊，咁之後到響牌嘅時候，即係撞一撞啊，大家知道啦啊，老官師傅又知道咁樣啦，即係我哋又打啲咩啦，搞掂完咁出咗台噶啦，已經係呢一個咁樣嘅一回事嚟嘅，因為如果唔係對佢哋嚟講，其實係冇可能日日都唔同戲嘅。 嗯， 因为呢特别佢哋系要接神功戏嘅话呢，咁系日日都唔同戏。所以讲返喺靶子嘅世界入面，点解我哋要有啲喺实干上面嘅即系套路系一定要懂嘅。譬如我哋讲返小快枪咁计啦，即系有一套嘢叫做小快枪，有一套嘢叫大快枪咁样啦。咁我哋首先就系根据嗰个角色人物佢大概会攞咩武器，大家知嘅，睇剧本已经知㗎啦。咁而当大家排围读嘅时候，即系所谓嘅即係坐低大家傾劇本嘅時候，咁就已經喺度講大家呢套嘢打乜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打小快槍，所以大家就已經知道嗰個位我就要打小快槍或者大快槍或者其他嘅套路，咁所以就點解已經夾好啦，因為大家都應該識嘅、所以喺粵劇嘅演員入面呢一啲嘅套路呢係要塞晒個腦度嘅，你係要記晒咁多套嘢嘅功力嘅一個位囉， 得一次機會，即係我當演出前可能得一次总彩排嘅机会，又遇上系一啲大老官嘅时候，咁超级大压力咯，可能即系同佢排一次嘅啫。 有可能系噶，咁甚或只系可能即系我哋粤剧演员啫，一啲幕后爆料啦，我哋自己都会揾啲方法嘅，即系可能我哋自己啲新人同新人打嘅时候，咪可能即系辛苦你可能我哋入到台啦，咁即系你唔会撑住个老官陪你打噶嘛，咁可能你自己唔熟嘅话，你就一定要自己喺个台度练多几百次咁样，即系唯有系咁样嚟到去做一啲功夫咁样咯。 哇，都真系原来哇，好刺激、 唔听 正伟讲，我都唔知道原来系咁短时间之内就要有呢一个神速嘅表演， 同埋靶子咧，即系我哋统称为靶子啦。讲紧就系一啲唔同嘅兵器嘛。咁当然嘅，唔系样样兵器都咁多时候会出动嘅、但通常就系、枪一定会有啦，刀同埋剑一定会有啦，即系单刀、双刀、单剑、双剑呢啲都会出现啦吓。咁呢啲系最基本噶啦，但系咧。我哋有時有某啲戲呢其實就唔係淨係用緊呢啲嘅，譬如可能呂布咁樣啦，呂布呢個角色佢係一定攞擊嘅、即係呢一啲咁樣就係我哋對於 某一啲嘅角色，我亦都要知佢应该攞啲乜嘢。咁呢啲系传统佢哋一路留落嚟嘅历史啦。咁我好记得噶，曾经有一个戏咧，就系十八般武艺嘛，即系刀枪剑戟苦练爬叉，绳索棍矛箭鞭锤肩月当啊嘛，系啦，呢十八般武艺吓，即系当然唔使全部都识嘅，但系起码大概都要知系乜嘢，同埋大概嘅耍嘅方法都要知，系啦。咁同埋有啲时候，即系头先讲啊嘛，即系我哋一系就系最初头一啲练习型嘅套路，之后就一啲实战型嘅套路，咁再其次就系脱手或者系耍花嘛。咁耍花又系另一个境界嚟噶啦，即系呢个就系练身段啦，即系成日要冚爆头就系呢个位啦，即系点样耍花，点样开头嘅时候无数次嘅搏死自己，就系呢一啲位嘛，系咪？系啦， 嗰个八字点样嚟嚟去去都系嚟咗喺我个头顶嘅咧？ 系啦，但系点解唔系前面同埋后面嘅咧？即系咁样，系啦，即系呢啲位应该系点样耍得靓啊？咁啊，点样啲手腕啊？嗰个力度应该系点啊？咁脱手嘅时候到底应该系点样做啊？我仲好记得我嗰阵时演艺实习嘅时候。即系我有一个又系要练脱手嘅东西，有个排练嘅时候，我哋要练脱手嘅东西。演艺已经叫好好嘅咧，因为我哋系新人啊嘛，所以其实同埋演艺学院都偏西方咁，所以佢哋咧都会相对地多好多嘅时间俾我哋去做实习排练噶啦。咁但系我嗰阵时我都肿咗嘅只眼，有一次就系咁啱我哋嘅副校长嚟睇我哋排练嘅时候，就唔知点解个同学仔就真系一枪飞埋嚟，我就真系食咗喺呢度，食咗喺我左眼呢度，咁就后屘就肿晒咁样啦，系好彩就冇。眼球，佢真系成支枪直飞过嚟嘅时候，啱啱一避已经尽量避啦，但系都已经系中咗侧边。咁冇嘅呢啲系即系一啲伤患，就系一定系亦系演员必经嘅过程啦。即系当然系冇人想嘅，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一个相对地体能上面要处理啦，协调上面要处理啦，要同对手去交流呢一样嘢啦。咁所以点样去顾好自己嘅一个？练习吓，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对每样嘢嘅熟悉，同埋可以能够同到唔同对手都适应到嗰种排练咧，系都几需要去提升自己一个位嚟嘅。 系啊，同埋所以点解即系做演员咧买保险咧，都系算于偏高危嗰一种嘅工种咧，就 系 咁。系 啦，冇错。我自己都系做保险嘅，而家我都有做保险。 系咯，完全明白。 好难嘅， 几高风险啊！唔该晒，丁伟。 冇错，冇错。 这地球这翼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面对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别怪我。二人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而成用梦想打破窗户，双花颠倒便只妥协的扯是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弱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首歌曲嚟自郑伊健《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24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一连四日在泰国的外访行程，昨晚由曼谷返抵本港，他在机场没有发言。李家超在曼谷总结行程的时候说满意结果，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证明香港重返国际舞台，目前正是积极寻求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李家超在最后一日的行程到访两间企业，介绍特区政府招商引才的最新政策和措施，鼓励不同泰国企业来到香港发展，以及加大投资和贸易。他随后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会面，感谢大使馆一直为当地旅游和工作的香港居民提供协助。本港新增773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24宗输入个案，再多13个患者离世。有8间安老院舍，一共13个院友确诊，38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9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13个院友和1个员工确诊，54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3间学校，一共3班需要停课7日。新增的输入个案当中，260宗涉及机场检测样本，171宗涉及第一至到三日的样本，其余的93宗涉及第四至到第七日的样本。七大工业国外长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要采取措施回应北韩近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七大工业国外长说，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联合和有力的行动回应北韩，预料安理会将回应美国的要求，星期一开会讨论北韩的问题。南韩将会以利益有关方的身份参加。另外，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不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偏帮，说有欠客观公正。他重申北韩有权发展自卫用的武器。较早前，北韩证实试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领导金正恩在场指导。世界杯决赛周揭幕战 ，A 组厄瓜多尔2-0击败东道主卡塔尔，全取三分。厄瓜多尔的安娜华伦西亚包办两个入球，卡塔尔在赛事尾段取得较有威胁的攻势，但是 始终未能够转化为入球，最终厄瓜多尔净胜两球，打开分组赛胜利之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我竟然开冷气嘅。 哦，我话啱唔啱嘅？ 系啊。 迟啲诶，依家研究紧两电加电费啦嘛，以3% 同埋5% 为基调啊嘛。 因为十一月尾啦， 都加好多其实。 系啊，睇下睇下第时加电费你会悭啲咯。 嗯， 系啊。 系啊。 咁去加，即咁你又要悭噶？ 再咩开源节流咯？ 我再搵多啲系嘛？ 之后再悭翻啲咁咯。 唔知系咪咁样吓？咁啊，即系我哋都 我都好担心加好多，即系作为星斗。 佢講咗話會加雙位數㗎啦， 係啊，講雙位數啊，我睇哇雙位數，我哋就之前話睇外國好多，譬如歐洲嗰邊咧加電費加到犀利啦。嗰陣時即係坦白講，我作為即係住喺香港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彩我住喺香港。但係而家咧即係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彩我住喺香港。雖然你要加即係雙位數啊，但係雙位頭啫。如果比人哋嘅話咧，我哋都仲係慳咗好多嘅。咁但係當然你問我嘅，唔好加咁多啦。 係啊， 好係啊， 星斗市民， 總之大家。咩啦？即系已经使得晒啦，即系用电方面都系咁噶嘛。呢个能源危机都系全球要面对噶啦。咁啊，嚟紧啲能源啲期货市场都升咗3-4倍，咁你电费点可以唔加咧？嗱，讲到咧全球轰动咧，梗系要讲呢个世界杯啦。 系啊系啊， 喂，有趣喎！琴日咧，即系其实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噶嘛，你可以喺屋企睇咯。 系 啊，啲球迷咧都要喺商场嗰度咧睇世界杯，咁先过瘾。 多唔多先？ 都多啊！我就咁睇到照片咧， 有啲 cosplay 添系嘛？ 系啊，都照片。都有位数，起码有百零人咁样啦，即系话晒都12点噶啦嘛，系咪先嗰场波？当然你话唔系啊，睇开幕式会早少少嘅，系嘅。咁但系你11点零钟都喺条街嗰度，可能我哋呢啲朝头早人啦，同埋我自己翻晨光都翻咗几多年啊，6年7年啊，开始冇咗啲夜生活嘅习惯啊吓。咁啊啲小伙子啊，或者年轻一辈，可能真系啊出去睇下波先咁样，咁都啱嘅，系咪先？即 系 应下节啦。嗱，问下两位拍档，琴晚有冇睇波咧？ 我都冇， 点解啊？ 因为我就唔系一个球迷啦，第一啦。咁我就同今朝同阿小白倾电话都讲咗，新闻报道咧就话尖沙咀一带嗰啲酒吧咧，竟然冇乜人， 人流比较上疏落啊。 系啊，嗱，如果你阿欧就话讲话商场就多人，相对多人啲啦，点都系。咁系咪啲人啊？我情愿唔饮酒啦，我去商场睇。悭翻啲， 可能即系回应翻今届世界杯啊！ 咩啊？ 因为突然冇乜酒啦，系咪啊？卡塔尔 系啊，突然间停咗啲酒水啊！ 哦，唔系停咗嘅，唔喺场内饮咯，即系场出边你中意饮都得。 咁你喺场入边，即系有好多球迷会觉得我喺场入边睇波睇到兴合合嘅时候，哎，我谂住饮翻两杯，冇咗咁，系令到即系各方面都打咗个折扣嘅，佢哋会觉得。 同埋好多欧洲嘅球迷真系要有杯啤酒喺手咧，先觉得自己睇紧波。一个习惯嚟噶嘛，咁同埋为啲球迷救病咧，就系上边包厢嗰啲朋友咧就有得饮，下边观众席啲朋友又冇得饮，系咪叫做即系歧视啊？即系有钱 火嗰啲， 有钱又有得饮，冇钱冇得饮咁样。其实都唔系冇钱啊，你买一张飞过去睇世界杯咧，连食连住连住宿咧，其实都动辄咧，我估3-4万港币咧，少不了啦。 但系佢估唔到嗰个即系。即系起嘅时候啊，起呢个球场嘅时候都估唔到个疫情会持续到而家噶嘛。如果佢一早估到咧，佢成个起嘅方法都唔同咗，可能连下边嗰啲普通席咧都全部变晒包厢咯。 系啊， 全部变晒包厢，你咪个个都可以饮咯，仲要收贵啲，全部都系包厢，咁咪得。 因为你话 整围板又唔好睇， 而家讲讲钱啊嘛。 你去到卡塔尔咧，真系啲消费都几贵。 系啊， 即系有啲朋友仔真系过去睇下波咁样，捧下啲爱队咁样啦。嗱，稍后再同大家跟进下，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真系飞咗过去卡塔尔睇波，都几神心， 好神心咁早。 唔会， 即系都唔会等话决赛戏码嘅时候先至飞。 有啲。球队入唔到决赛噶嘛， 系啊，即系早啲过去捧定场先。 嗱，我唔讲边队啊， 追者求星嘅。咁你有阵时，如果你知道佢都好难入决赛咁样讲，咁你纯粹去支持佢嘅，咁咪飞。我纯粹举例咁讲啦，譬如南韩咁样，譬如我中意孙兴敏嘅，我 系 谂住睇佢嘅啫。我又唔想去到英国咁远。 你唔用日本嘅，日本死亡之组出线渺茫。 我唔想讲啊， 点解啊？ 失望啊！我认真，我真系失望。 开始打趣咁讲，如果有日本队出场嗰场咧，即系如果你喜欢同人哋赌下牙胶战嗰啲咁样咧， 打下牙胶战啫，唔系赌，系打下牙胶战。 咁你就估日本队 對面嗰隊贏咯， 係啊， 咁就一定 OK。 個牙教戰一定打得贏啦， 一定打得贏。 好亂啊！今屆嘅日本隊點解亂啊？個魚腩位好亂啊！ 哦，再跌落去，再睇啦，未必咁差嘅，可能新抱一領隊保留實力啫。 希望啦， 兵不厭詐， 希望佢真係咁樣。 今朝都講啊，即係諗住卡塔爾通常咧又主辦國又第一場應該會贏噶嘛。 我諗啊，歐都聽過， 佢就係輸啦。 就係話喂，全世界嗰陣時都話佢少少地贏一比零啦，都係有呢啲坊間去。 不過好似咧佢都打破咗傳統嘅卡塔爾，就係咧主辦國咧。搞世界杯第一场通常就算硬渣咧都会和到波嘅，但系今次系佢系历史入边 两粒添， 系两粒咯咁样。咁当然有啲争议性嘅，咁啊又系问翻个问题啦，就系越位啦。咁啊依家未有咗 VAR， 即系 十几分钟都已经 系啊 可以出动咯。 但系嗰个 VAR 咧系有叫做有争议性嘅，一嚟就喺世界舞台上边摆出究竟呢个视像裁判嘅执法究竟公唔公允噶咁样咯。咁因为有好多球评家都话喂其实嗰球真係冇越位㗎喎、即係如果嗰球冇越位阿瓜多尔其实赢緊3比0㗎喎咁样。咁当然啦呢啲是爷非爷交俾赛会去决定啦。但係坊间就好流行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啲女朋友啊或者啲老婆啊懂唔懂讲越位啊、什么是越位应该四年都会讲一次啊。钟哥你应该知咩越位啦应该。 知道。 喺男性呢容易理解多啲喎会 唔 会。 我睇波都知道咩叫越位啦。 点解呢 咁你一定会听过㗎嘛。 听过。有冇听过人问你咩篮球冇越位嘅咩？ 篮 球系冇嘅， 篮球真系冇越位。 咁有阵时真系我都听到有人问，咁足球要篮球咧？ 篮球冇两样嘢嚟嘅， 即系等于足球冇三分波嘅。 咪系咯， 入一粒 点入都系一分。 冇错冇错，大家都厘清得几好。既然大家都几叻，我哋进入下一个世界杯嘅小考核嘅一个题目。知唔知今年咧世界杯最贵嗰队球队系边一队咧？咁样 方面 系咪英格兰啊？ 讲紧咧就系球员嘅身价贵啦， 英格兰啦， 可能十个球员入边啦，即系你又1亿，佢又1亿，佢又5亿咁样，加加埋埋十几亿噶啦。嗱、你哋都估英格兰啦，系咪？ 系咪普遍平均嚟讲贵啊嘛？ 又过关啦，系啊！英格兰咧真系世界上边，如果喺世界杯入边咧踢波咧，最值钱嘅球队排名第一位嚟嘅。咁点解啊？佢就系比灵咸咧，都已经讲紧2亿欧元啦，系两亿欧元啦吓。咁啊，成队球队咧，啲球员大概啲正选出晒场几多钱啊？15亿欧元啊，系15亿欧元。 所以一讲到钱咧，我又有一个即系我唔识波啊，虽然我知道咩叫越位，但系我都系唔熟波嘅。我都听过一个传言嘅，佢话点解大家即系特别系身价高嘅球队嘅球员喺世界杯会流力，唔系咁尽力咧？因为太贵咯， 镜石啲系嘛？ 镜石啲。哇！如果佢大嘅利是有啲咩事，佢翻返去真系揾真钱嘅时候。未受伤咯、所以喂呢即系世界杯佢有限钱，即系相对嚟讲佢哋揾嘅真系有限钱啦，即系为国家效力咁样攞个名誉，但系真系个饭碗嘅时候，嗱、我留先，咁我亦都听过呢个坊间传言噶嘛， 我又听过另一个坊间传言 系咩咧？ 就系咧喺世界舞台上边咧，你如果踢得更好咧，其他球会会再用多啲嘅钱嚟买你， 冇错啦， 情况就好似咧 Backping 嚟香港咧。冇话揸流摊跳嘅，佢一定系尽力跳。 如果喺人哋地方，喺韩国咧，啲人话啊 咁样，即系反而 流力喎， 可能流力啊咁，唔系即系呢个我讲笑啫。 但系如果你仲系讲到嗰啲已经两亿， 系 两亿噶咯，我够啦，都系留一流力。 冇话够嘅，你做娱乐圈咁耐，系啦，嗰啲影帝影后都冇话够嘅，一路成日都话，我拍埋呢部唔再拍啦，咁未又系出嚟吧？跟住话，今次有啲好朋友，我哋 reunion 啊，又再拍咁样，系咪啊？唔同组合咁样。 第二、第三集 系讲埋咧呢个世界杯最值钱球队，其他嘅排名俾大家知道下啦。咁啊，即系巴西咧就第二位咁啊，因为云尼斯奥斯咧，其实已经又系啦，值2亿啦吓欧元咁样。咁 第三系咪阿根廷啊？ 第三唔系，阿根廷又冇咁值钱嗰啲球员，原来第三位系法国队啊，法国队，因为又系啦， 麦巴比。拉高晒啊！ 單篇保自尊。不過講開咧，法國隊都有啲隱憂啊。即係早前我哋做一啲少少前瞻嘅時候，都覺得法國幾齊陣啦咁樣。即係有麥巴比，跟住前邊又有呢個賓斯馬，賓斯馬都係金球獎嘅得主啦，即係金靴獎。 新鮮滾熱辣。 但係咧受傷我又唔踢喎咁樣。 係啊。 原來咧呢啲大牌或者升級球員咧一唔踢咧。个可变数好高啊，令到成队波啦。因为依家咧市传啦，咁就即系法国国家队咧就换基奥特咧就 取替咗奔斯马个位。但系咧，基奥特咧好似同麦巴比又唔 系 好 friend， 系喺个球权争夺嗰度咧，好似大家又有啲默契上嘅叫做问题，有机会出现。 因为已经咧冇平时操开啦，咁你都系靠入法国队嘅时候，大家即系建立翻啲感情啊，打下眼色。因为佢哋去到嗰啲位咧，打眼色啊，甚至乎系即系走位嘅时候咧，交唔交波咧？好系喺个一秒钟入边决定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去到咁样嘅位，世界杯嘅时候咧，我见到麦巴比冲紧，我犹豫半秒咧，我个波已经交得唔靓。 系啊，所以默契都系紧要。 咁唔使犹豫咯，系唔俾就唔俾咯。 系咯，我系要自己入去，跟住咪你见到佢哋嗌交咯。所以今年你话譬如欧都讲得啱啊，有好多譬如大牌球星咧，个变数系好大。今年咧其实。即係冇辦法都要講，就係兩位就係球王咧，美斯同 C 朗其實好值得睇，因為佢哋如無意外，佢哋 未睇未睇， 咪睇咗啦。你冇睇到嗰個廣告？ 嗰個廣告係一齊， 喂 嗰個合作，哇嗰個合作技咧， 係啊， 暫時都冇人估算到究竟咧呢個兩個英文字母嗰個品牌宿舍咧，究竟用咗幾多錢去請兩大球王去合作做呢個 一齊 嘅廣告？ 即係講一講就話呢兩個球王啊，美斯同埋阿 C 朗咧，就最近喺即係呢、這個 有個 luxury brand 嗰度有個 平面相出咗嚟，咁啊就一格格嗰個平貴價嘢啦，一格格嗰、那個 以 monogram 建稱嗰個牌子啦， 就兩個坐喺度，就長期喺兩個 keep 即係擺咗兩個 keep 喺度，然之後咧上面就因為佢一格格啊嘛，就好似一個棋盤咁樣，即係啲國際象棋嘅棋盤喺度捉緊棋，兩個就全神貫注，咁呢張相大家就哇好驚為天人啦，喂佢兩個坐埋一齊喎咁樣，咁啊就話歐文幾多錢，其實已經講咗俾你聽。两劫咯，两个劫嘅钱就 拍完，哎，一人攞一劫走，连埋个劫走攞走系咪啊？个劫都好值钱啊，十几万啊嗰啲古董 L 咩劫啊，真系唔讲得少。 两劫钱就系咁 啊！好啦，咁啊嗱。今日咧繼續啊，九點零鐘咧都有呢、這個世界盃睇嘅，咁、都係免費電視台啦。英格蘭就對伊朗啦， 咁、英格蘭出到 啦，係啊，大家即係早少少啦，唔使等到十二點啦，睇下今晚大家會唔會咧又係開開心心睇翻場好波啦，呗。 咩作品啊？睇下俾佢唞下氣都係重要。 係啊，唞下氣緊要啊！咁四年一度嘅世界盃咧，咁啊都忍唔住講多少少。點解咧？因為尋日夜晚咧，我其實場波我冇睇到啦。咁啊，但係啲球員咧，即係喺更衣室或者喺個走廊嗰度嗰啲位咧行過嘅時候，我嗰啲片咧我都有睇，我都覺得其實卡塔爾啲嗰啲球員咧，頭先同阿奧哥都幾靚仔。 係啊，等等先，靚仔定義每人都唔同。 係啊，當然係啦， 即係等於歐洲人覺得好多黃皮膚嘅面孔，個個都係。即係差唔多人種， 我哋睇佢哋其實都差唔多啊！ 即係等於佢哋覺得孫興敏都係中國人咁樣啫嘛，即好多歐洲人都係 未必識分啊！咁呢個的而且確事實嚟。咁但係尋日咧個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有睇嗰個開幕啊，我覺得最大嘅亮點啊，真係BTS 嘅成員咧，阿 Jungkook 佢自己本身出到嚟。唱同埋跳，哇！嗰、那個魅力咧，真係好強。第一佢件衫， 我以為佢夠錢成隊 BTS 添、哦。反而我有啲失望。我以為你夠錢成隊 BTS。 唔係一個 BTS 係啊，一位都，我覺得佢唱得好好，跳得好好。韓國啊， 係啊，所以小白寨我就覺得佢真係勁。 係啊，所以點解 小白寨韓國？ 頭先阿 O 咧都突然之間同我講話，點解我唔講日本隊？係因為真係有個賣點，就係本身阿成員阿 Jungkook 佢自己去到唱。跳咁佢當然亦都有同卡塔爾佢哋 嗰 邊 嗰啲 歌手 合作啦，係啦，冇得淨係 show 你嘅，我成個國家 都好啊， 我最勁嗰、那個有個卡塔爾劉華都要吹得出嚟表演下嘅， 係啦，咁你發覺咧，即係哇，佢哋嗰種即係叫國際巨星嘅級數咧，佢嘅笑容啦，佢嘅眼神啦，佢嘅舞姿啦。佢服飾啦，同埋佢就算佢有啲位咧，佢 solo 喺個台上面自己跳，下低 dancer 就喺下邊嗰層啦。佢嗰個魅力咧，其實係好強。好啦，咁你完咗個 show OK 啦，咁我當然非常之鼓掌啦。咁啊，佢完咗之後咧，其實佢亦都有去到揾到南韓隊去到見面嘅， 係打氣啦， 打氣啊。咁亦都有同孫興敏啊，佢哋成班球員咧一齊影下相，即係大家互相加油打氣。咁我覺得咧，成件事咧。好 warm 啊， 系 即呢个系我虽然佢哋都未出场，亦都只系开幕以及咧就踢咗第一场波，但系都感觉得到咧佢哋嗰个气氛啊， 冇错， 佢哋争胜决心啊，同埋佢哋嗰个团结，系啊，咁呢样嘢咧，暂时到目前为止，我喺日本队嗰度咧。就见唔到啦， 冇比较，冇比较，冇伤害。 所以我头先净系讲呢个男。 喂，不过咧，即系小白你讲开幕式讲得好好啊。其实咧，琴日个开幕式几好睇嘅，因为我几好肯定咧，佢系呢十年内咧最有钱搞世界杯嘅国家。 肯定系啦， 都系啦。 而佢个蚀本门唔系好细封， 系啊， 因为你见到 有嘅咧， 其他国家咧搞完世界杯啊、奥运嗰啲咧都麻麻地噶嘛， 都头痛啊。 啲钱方面， 系啊。话小白讲到话日本队又唔使咁担心嘅，佢始终有两个主将。又未出啊嘛， 系 大智慧同埋小志强 系嘛，未会有机会嘅，系啊， 出埋佢两个猛虎射球啊， 系啊好啊，冲力射球啊， 冲力射球，睇下做唔做得到不过咧，其实往后落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欧洲球队会出场啦，譬如今日讲叫英格兰啦， 系啊，十二点有荷兰啦。 其实咧，即系回应翻钟哥头先七点零钟讲第一句话啊，你忍唔住开冷气咧，由于全球暖化嘅问题咧，其实都好影响。影到球员嘅表现嘅，旧时咧好多欧洲嘅球员咧嚟到去亚洲踢波咧，搵唔得好热啊， 热得滞， 饮十支水都唔够，系咁流汗，系咁流汗啦。但系随住咧，可能欧洲嘅球队咧成日夏天都嚟踢嗰啲亚洲巡回比赛啊，跟住咧佢哋就觉得啊，适应咗亚洲嘅气温， 适应力强， 同埋全球暖化，有阵时咧去到譬如希腊啊或者意大利啊，咪有啲热浪嘅， 佢哋嗰边都热咗啊嘛。 唔係講緊嗰個薯片啊，係嗰種哇好熱啦，要跳落去水池咧，解凍嗰一樣嘢咧，佢哋都覺得哇超級熱喎、啊！嚟到亞洲咧，佢適應力強咗，所以佢一踢咧，佢冇咗嗰一下，突然間覺得哇，即係耗水量好高啊，或者好熱啊咁樣，冇咗嗰下咯。 係啊，咁你見而家足球比賽都多咗飲水時間， 係啊 ，water break 係啦、啊，即係互相調節噶嘛。咁天氣係咁，我哋暫時改變唔到嘅，努力緊嘅，咁咪喺個球賽甚至乎喺個規例上面咧，俾多少少空間，其實好過球員飲完水之後。出嚟再踢過， 係啊， 佢係有表現嘅、哦。 同埋咧，你留意翻咧，今年咧卡塔爾世界盃咧，頭先小白講話啲賣酒嘅點咧，即係酒精飲品嘅點少咗啦，啲球員咧都少咗接觸酒精。我有理由相信今年咧好多隊嘅球員表現咧會好好，同埋佢哋冇得夜蒲。 係啊， 呢個好直接。 呢個真係唔知啊。

价升定跌呢，咁当然要交俾呢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冇错啦，因为呢我哋知道呢联储局呢已经系加咗好多次利息㗎啦。咁而最近期嘅加息嘅幅度呢都系每次讲緊系75个基点咁加上去㗎。咁将而家个美国30年嘅定息按揭息率呢已经系升越 7% 嘅20年高位 ,7%。咁我相信好多喺我哋香港嘅听众嘅即系按揭息率都唔使去到咁高嘅水平。但佢哋已经去到 7% 楼上嗰啲位置。咁美国十月份二手楼嘅销售呢亦都因为咁样啦，而按月呢就急跌呢系 5.9%。咁成为咗呢连续九个月嘅下跌㗎。咁但係呢好彩啦，咁我哋见到呢美国嘅二手楼嘅楼价呢仍然呢都系按年呢系上升 6.6%。咁但係值得关注系咩呢，就系近个月嚟讲呢唔少嘅美国大型嘅科技公司呢都相继裁员啦。咁会唔会对日后嘅美国就业市场以至个楼市会造成个负面影响呢，咁呢个系要大家密切关注住㗎。咁我再讲多少少啦，咁点解个销售下跌但系个楼宇价格就冇跌到呢，个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呢个楼宇个供应量呢喺过去一年呢都系较少㗎。咁所以呢个呢系撑住个楼价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咁如果咪讲埋继续讲下美国先啦，由上个礼拜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同埋一啲国际会议嚟睇呢，美元嘅走势跟住会点呢？ 嗱，我哋见系啦，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咧就个中期选举咧就有咗结果啦。咁拜登咧就虽然系败咗，咁但系咧都唔系败得晒。咁我哋见到咧佢只系失去咗呢一个嘅众议院嘅操纵权啦。咁佢仲仍然咧可以保持住呢个参议院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哋要留意啦。因为首先嚟讲，就共和党嘅过去都讲过噶啦，就话如果佢执政翻呢一个嘅众议院嘅话咧，佢就会卡住唔俾一啲嘅撥款去俾烏克蘭，因為佢覺得咧過去已經係俾好多錢佢哋啦，咁啊唔應該再俾咁多啦咁樣樣。咁當然啦，而家我哋要關注嘅就係睇住而家即係共和黨真係攞翻呢一個眾議院嘅操控權啦。咁佢真係會唔會咁樣做咧？咁呢個就日後要拭目以待啦。咁另外咧就亦都見到咧喺個息率嘅問題上咧。就今次即係拜登嘅民主黨喺個選舉度都叫弱咗啦。咁嘅情況之下，佢會唔會為咗要為佢嘅2024年嘅大選鋪路，而喺未來會運用佢嘅影響力左右聯儲局嘅貨幣政策，令到聯儲局個加息週期快啲完結咧？嗱，呢個咧亦都值得關注噶。咁如果呢樣嘢出現嘅話，咁當然會對美元匯價不利噶。 咁除咗上述因素啦，咁上個禮拜喺亞洲嘅事件咧都不能忽略，就係泰國舉行嘅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係咪啊？ 冇錯啦，嗱。我哋見到咧喺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呢個 APEC 嘅會議咧，美國總統拜登咧竟然係缺席嘅。咁而家咧就佢只係派出副總統何錦麗咧出席嘅啫。咁喺中美而家全球嗰係影響力係大家喺度競爭咁嘅之下咧，咁拜登竟然缺席一啲咁重要嘅舞台咧，係咪意味著拜登都感覺到就話美國喺亞太區嘅影響力不及中國啦？咁所以不如就唔好去啦咁樣。咁事實上咧，印尼舉行嘅 G20 嘅大會上咧，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亦都喺個會議裏面咧就多次提到咧，就話發展呢、這、一個呢即係不斷喺度講發展呢一個詞語啦。咁經歷咗疫情之後咧，當全球嘅經濟已經見到轉弱，相信個國家都更加係關注呢個經濟嘅發展。咁所以要提防啊，美國影響力如果真係國下降嘅話咧，可能會對美元嘅長遠嘅走勢不利嘅。咁而喺同一個道理上，如果中國嘅影響力越嚟越強咧，咁啊對人民幣嘅走勢咧反而有利嘅。 咁除咗係美國啊、美元啊，甚至乎係 APEC 嗰啲消息之外，今个星期有冇啲方向令到我哋可以容易啲捉到嗰个经济嘅走向嘅咧？ 嗱，就正如大家頭先啱啱講啦，世界盃咧就將會喺今日咧就開爐啦。咁喺過去嘅經驗咧，話俾我哋知咧，當世界盃開爐咧，啲投資者咧通常咧都會轉移佢哋嗰個視線，就去咗睇世界盃，就令到金融市場係會大隻嘅，係會噶，係啊，係會噶。咁而個世界盃咧就一直維持到12月18日啦。咁所以未來一個月咁多嘅時間咧，大家可以幻想到咧金融市場係會靜一啲嘅。咁係啊，咁而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大家要留意嘅就 有星期二啦，咁新西兰咧就会公布咧十月份嘅出口数字啦。咁而喺星期三咧，新西兰央行咧就会议息啦。咁而家市场估佢好大机会咧就会加息半厘噶。咁而家新西兰嘅息率咧就系 3.5%， 咁如果加半厘就会去到4厘，咁啊同美元嘅息率咧就睇齐。咁呢样嘢咧就会对新西兰可能会有一定嘅支持。咁但系始终嚟讲，新西兰嘅加息嘅步伐系即系慢过美国啦。咁呢个会始终会对嗰个新西兰元嗰个上升咧会有一定嘅阻滞嘅。咁到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咧就会公开佢嘅11月3号嘅议息会议记录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关心就话，究竟联储局未来嘅息率嘅方向系点样啦？咁而呢一个会议记录咧，我相信会俾大家一定嘅启示嘅。咁而喺最后嚟讲啦，咁啊留意住喺今个星期咧，就欧美日同埋英国等等国家咧都会相继咧系公布咧最新嘅11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噶。咁我哋记得10月份咧，好多国家嘅采购经理指数咧，基本上已经系去喺个50点嘅乘衰分界线之下噶啦。咁睇下去到11月份咧，会唔会系更差 嘅 啫？ 咁环球嘅金融市场都仲有好多嘢发生嘅，不过焦点咧可能好似温差咁样讲， 世界杯 喺世界杯。 唔系啊，如果系咁样，如果系咁样讲咧，即系话好多投资者咧都系球迷嚟噶嘛，即系挂住睇波。 啲 iBanker 都中意博弈嘅，唔系博彩，中意博弈嘅。 喂，草批有冇草批股噶？呢段时间 咁啊，真系奇怪。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阿妈话唔好挂住踢波啊，俾心机读书啊。咁即係原來而家大個咗之後，你唔使一定俾心機做嘢， 係啊， 即係可以睇咗波先。 我梗唔係用咗一年時間俾心機做嘢，先有空餘時間攞嚟睇波嘅。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啊，唔該温生，拜拜， 唔該温生，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啊，应该啱两位拍档啊。咁啊，我今日想讲 pizza 嘅优惠啊。 哦，好哦 ，pizza 你 好耐冇食啊， 好耐冇，好耐冇食，点能够啊？我一个礼拜通常都会食一次。 哦，咁你又密喎， 我密啊，系其实我密啊，身边咧或者我居住嘅环境啦，其实开咗好多新嘅 pizza 铺啊。 系啊， 首先系。 哦，呢啲忍者龟啲 friend 嚟噶咯。 唔系，我细个都好中意食 pizza 嘅。 哦，你附近开嗰啲唔系嗰啲咩大型连锁嗰啲啊嘛？ 大型咧，本身楼下已经有一间噶啦，跟住咧有另一间咧就喺外国开过嚟嘅，咁又有一个点啦。跟住依家好多小店咧，其实都系一啲 pizza 铺嚟噶嘛。 小店咧，佢哋做啲 pizza 咧， 系啊， 真系几好食。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落啲茄醬咧係唔同啲啊！你都知 啲時候咩？ 佢啲茄醬好似鮮茄醬。 係啊係啊，喺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啲賣 pizza 嘅小店啦。當然喺我屋企附近就一定係。咁咧佢哋就甚至乎可以整鴛鴦批，咁令到我嗰個選擇咧多咗好多。即係譬如左邊我係普通番茄，跟住右邊我要辣 pizza 咁樣。 咁你大型連鎖都得嘅。 係啊， 你買兩個 係啊，都得嘅，自己整啦， 自己燉翻 又得。 講開買兩個呢個咧，嗱一陣先講下有咩特別嘅 pizza。咁啊，买两个嗱，大型即系香港最大型嗰间 pizza 铺啦，买一送一优惠 哦， 真系啊，咁啊，小白可以 系啦， 可以 自己捞， 自己整呢张 同邻居一齐 系啊，可以自己搞啊， 可以咁嗱，我唔知咧，即系呢个都系几惠泽社群嘅，我自己觉得，因为琴日都同啲朋友即系可能早少少嚟到屋企啊，即系喺我自己屋企啊，咁啊唔煮嘢食啦，咁我买一个大批。咁就送一个大批喎。 喂，即係题外话喎。 係啊， 好多时候如果你请朋友嚟屋企，通常都考虑不如食 pizza。 係啊，方便啊嘛。 唔使搞咁多嘢。 真係 碟都唔使洗啊。 通常都係叫呢个。 係啊， 即係我屋企永远冇叫做姐姐帮手。 即係唔会话不如去对面酒楼炒两个小菜，好少㗎。 係啊 ,pizza 啊炸鸡呢啲其实都几。 有嘅炒两个小菜嗰啲都。 都系 pizza 行先。 但係我哋呢啲咁嘅家庭就通常就即係唔通蒸条鱼食下咩大佬。你快快脆脆 pizza 鸡翼啦。 咁佢呢个即係都啱合时宜嘅。所以琴日呢 Pizza 铺开夸张㗎，因为佢推呢、這个买一送一嘅优惠 呢。即係呢啲叫咩世界杯优惠嗰啲嚟㗎。 佢 唔关事嘅。 佢有啊，佢有。 佢 嘅咁讲啦。咁讲啦。咁但係即係佢买一送一我等咗45分钟㗎。咁但係人咗係咁㗎啦。即係你平时正头正路要等一个 Pizza 45分钟你梗系嘈佢啦，系咪先。咁但係人哋买一送一呢又多单又排晒出去。同埋个等候时间话俾你听一个钟呢你又觉得啱数喎。 係啊， 因为抵㗎嘛。 所以你嗱啊而一次你觉得抵嘅话呢咁你下次你就电话落单先。 係啊， 一个钟。 係啊，咁咪做一个钟落单。 唔紧要嘅，呢啲着数嘅嘢，佢真系买一送一喎、嗯。其实嗰样嘢都系夸张嘅， 买一送一有阵时咧，佢哋嗰啲 pizza 铺咧，大型嗰啲，佢哋都耐唔耐会做嘅。不过佢就因为我自己就嗌得比较多嗰啲外卖自取啊。咁、你外卖自取其实有阵时都有几多优惠无端端会弹出嚟嘅、即系呢个都大家不妨可以多啲留意一下。 系啊，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啊，即系好似有个限期啊，不过我就唔特登 check 翻啊，因为 一万年 对于我自己 间唔中会有啊。 系啊，对于我嚟讲咧，即系食一餐半餐 OK 啊。因为我琴日食完咧，觉得好多味精， 咁咪饮汽水咯。 但我饮咧好多汽水，我唔系好瞓得到觉。 汽水系解味精啊嘛。 但我唔系好瞓得到觉啊。 你都听过呢个传闻噶啦？ 有，我有听过。 系啊，都真系唔知道啊。咁总之大家睇波嘅时候，开开心心啦。往后咧都想帮大家揾下啲唔同嘅世界杯优惠啦。因为始终都去到10月18号啊吓，咁、都有大半个月嘅时间。咁希望啲优惠咧都系帮到大家 做多啲优惠啦。坊间有世界杯嘅嘢，你攞个名系攞出嚟啦。四年一次， 去到下届世界杯都得。 咁又唔？得去到下个世界杯啊，好似太夸张啦，未免。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政府近日咧就曾经发表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嘅政策宣言，希望咧缔造便利环境，促进虚拟资产行业在港可持续同埋负责任咁样发展噶。甚至咧喺金融科技周发行呢个 NFT 噶。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环球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胡力恒 Sammy 人咧就上嚟同我哋咧分享下虚拟资产 NFT 近期嘅发展同埋一啲企业个案嘅发言噶噃。早晨 ，Sammy 人。 斯文你好， 斯文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NFT 同埋佢哋嘅特性系点样嘅呢？ 好啊 ，NFT 又称为非同质化代币，其实同其他虚拟资产好似虚拟货币一样，系一种以区块链作为背景技术嘅虚拟资产。NFT 系数字或者现实世界资产嘅代币化版本，亦喺区块链网络里面代表住资产拥有权嘅可验性证明，同时间有着可追溯性同不可复制嘅特性。不过 NFT 同其他虚拟货币并不是相同的东西，两者的差异就在乎是不是同质化。让我以同质化虚拟货币来说明，每一个虚拟货币的货币值都是一样的，可以互相替代，亦都可以分割成更少的单位，同现实生活里面的货币一样，都是同质化的资产。以100元的钞票为例，每一张100元纸都有同等的价值，任何一张100元纸都可以购买到价值100元的商品，亦都可以分割成两张50元纸或者10个10元硬币咁样。但是 NFT 一种非同质化代币就同前述的货币有所不同，每一个 NFT 所代表的物件都不一样，可以是一张图片、短片，又或者是一首音乐等等的多种形式，彼此之间无法互相替代。 根据你的理解，其实现在港商使用 NFT 的场景是有哪一些，同埋期望是透过 NFT 达成一些怎样的效果呢？ 现时港商使用 NFT 的主要情况有四个。第一个是透过自身的品牌优势，代替化自身品牌的知识产权类产品，去达到营销的效果。无论是时装、卡通、游戏、音乐、电影、体育或者艺术收藏品，都可以透过铸造 NFT 和其忠实的 fans 进行联系和互动。我们都见到品牌尝试推出 NFT 形式的会员卡，以赋能等不同的形式和 NFT 持有人进行互动，例如提供独家优惠、利润分成、产品设计等权限。同时间区块链技术亦都提供了转让或转售会员资格的可能性。同时间亦都有商家使用 NFT 作为不同类型的凭证，例如代表住出席活动资格的入场券 NFT， 又或者是代表住现实世界里面奢侈品拥有权的 NFT 等等。最后其实都有企业是会用 NFT 作为元宇宙建设，进入元宇宙市场的第一步。有品牌希望透过 NFT 在元宇宙开创新的商业模式， 透過發行 NFT 吸引粉絲進入元宇宙的思域，並透過元宇宙的社群互動加強品牌和粉絲之間的聯繫，並且完善顧客契合模式。虛擬世界裡面的互動甚至可以延伸去到線下的產品銷售甚至品牌體驗，從而提高品牌顧客的忠誠度和吸引新的粉絲。概括嚟讲，而家好多品牌发行 NFT 系希望达至建立社群嘅效果。 咁如果企业系希望透过 NFT 啦建立专属嘅社群，咁唔知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呢？ 现时 NFT 同虚拟货币等虚拟资产都未成为主流，甚至唔少人质疑佢哋系咪能够被信任。加上 NFT 嘅价值同埋虚拟货币价格挂钩，价格波动较高。進行項目投資前咧，應該先行了解區塊鏈的相關技術和進行風險評估，有充分了解再考慮投資。此外，由於 NFT 和元宇宙的應用和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故此發行 NFT 和發展元宇宙咧，並不一定能夠為發行者的線下生意帶來即時的裨益。香港中小企如果對元宇宙或者 NFT 的發展感興趣咧，应该在事前考虑清楚品牌期望透过元宇宙和 NFT 达到什么企业目标，以及评估建立社群是否有助本身的商业发展模式，或者可以有助发展到新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最后，企业也需要留意地域性的问题，由于虚拟资产交易在各地的监管方式都不尽相同，例如有些国家就会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对 NFT 一类数字藏品的交易或多或少都有限制。发行 NFT 前也应该先行了解各个地方就住虚拟资产方面的规管措施，避免项目没办法接触到目标客户。 唔该晒 Simeon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加多嘅市场资讯，唔知道有啲咩途径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嘅市场经济发展嘅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亦都不时会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及海外市场的港商密切留意噶。 今日咧，再次多谢 Simeon 咧，同我哋抽空分享关于 NFT 的一啲资讯啊吓，唔该晒。 谢谢。 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大家记得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返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屋企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话，李家超访问曼谷四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并且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暂时会在屋企工作。广州疫情持续，白云区决定由即日起至今个星期五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话为了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即日起市民除了接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等之外，原则上非必要不要外出，不串门和不聚集。中小学和幼稚园暂停翻学和面授课，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入口严格实行测温、扫场锁码和查验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的措施。另外又会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地铁和公交服务暂停，除了保障城市基本运行和疫情防控相关的车辆在落实相应管理措施的前提下予以通行之外，其他车辆包括电动车和单车原则上不流动。

原来八九岁的 Jamie 咧，经常有好多唔开心嘅情绪，唔识得表达嘅佢会选择匿埋，或者用 OK sure 嚟回应一啲唔明白佢嘅人。呢首歌就系记录佢当时嘅心理状态，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Jamie 张天荣。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今个星期殿军位置 ，Jamie 张天荣 ，OK su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之前就冇谂过自己有机会做电台主持嘅。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陈瑞强。 其实声音本身系一种力量，呢种力量咧，其实系要你成个人咧去投入。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今期主题系环境及文化保育、创意文化及科技创新。当然，你有其他题目想讲，都绝对欢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呢个女仔好大机会是佢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呢度？ 帮我带住喺 CCTV 消失的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不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的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有时睇好多关于一啲年长啲嘅夫妇佢哋一啲访问呢、都通常会问一个问题，你哋相处咁耐呢，有冇拗叫㗎咁样。咁通常呢是第一边都会讲，我哋从来都唔闹交嘅。咁、如果有啲咩唔妥咁点呀，咪当佢唱歌囉，咁就过咗㗎啦，咁就过一世㗎啦，好开心㗎。咁但係你话真係可以成世人喺拍拖嘅时候呢完全冇拗叫。真係好難， 好難、 好難 同人相處。 係啊， 最認識自己嘅都未必係自己添，其實都要講翻。 所以成日都講嗰句啦、可能係你隔離嗰個認識你多過你自己認識自己嘅。 係啊， 咁但係如果有拗叫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好似嗰啲訪問裏邊啲夫婦咁樣講，鼓聲吞咗佢咧？又未必個個做得到噶嘛。好多時候咧就會一定會發下脾氣。咁正所謂咩初則口角。 繼而動武， 繼而動武咁樣咧，就最好唔好啦。咁但係你都要宣泄你自己嗰種嘅不悦出嚟噶嘛？ 嗰個情緒啊， 咁點樣做啊？嗱，有啲就可能會用語言啦，有啲可能會打個伴侶啦。但如果你兩樣都唔做嘅時候咧，我哋就有第三樣出現啦，就叫做咩殃及池魚啊？明明唔關你事，但係咧就變咗關你事。咁話説咧，咁啊～在互聯網上或者報章都有報道啦。咁喺元朗，咁有一間嘅冰室，咁咧就擺喺佢哋個分享平台裏邊咧，就擺咗一條短片出嚟，就話説凌晨三點落曬閘啦。咁但係佢都開咗閉路電視噶嘛，咁咪影到佢哋門口發生咗一件事。 係， 咁就話有一對情侶凌晨三點鬧交，咁啱喺佢哋門口。咁、那個影到嗰個女事主咧，就攞住個電話喺度講，後邊有個男士就跟隨，咁睇落咧就好似係一對情侶喺度鬧交啦，跟住咧鬧到興起，嗰、那個女士咧無端端一腳踢埋去嗰、那個茶餐廳嘅門口，咪有啲土地公咧、有嗰啲擺咗啲香爐喺度啊咁樣。一腳掟埋去，咁啊梗係散曬啦，啲花啊、啲香爐灰啊、個香爐啊散曬， 哇！ 跟住咧。冇嘢，照行咗走， 唔系嘛？ 咁跟住个男仔咧，亦都冇望。 哦， 咁于是咧，嗰条片未完，咁我睇咗咧，佢哋两个一路行咗去远处， 系 咁跟住又喺嗰度又纠结咗一阵， 跟住行翻转头，但系行翻转头嘅时候，仍然都冇望过个土地。咁跟住两个走咗，条片就系咁多啦。我睇咗，咁佢睇完之后咧，咁嗰、那个餐室咧，嗰个茶餐厅咧就喺度话：，哇，你唔系咁样搞啲嘢系嘛？即系你自己发脾气，你闹交就好啫，即系冇理由搞着人哋嗰个神位咁样噶嘛。咁、就话有啲网民咧，甚至乎形容系。人神共憤啊！咁、你用到呢個字，咁我覺得都幾 貼切， 幾貼切嘅喎。 係啊， 咁所以咧就呢啲係想講下咧，即係有時候我哋有啲咩情侶之間做嘅，會好容易殃及池魚嘅例子。 其實咧，你單單呢個整到人哋嗰個土地公啊，或者嗰啲神主派嗰啲咧，我細個都試唔少噶啦。 係， 因為喺走廊踢波啊嘛。 嗱，係啦，係啦，我都試過。 你都試過係 嘛？因為以前公共屋邨咧。走廊咁以前每一家人門口一定有個土地喺度， 係啊， 咁你僆仔踢波喺邊度踢啊？就走廊踢咯。 係啊， 咁你有陣時你啲腳法邊得嚟咁好啊？個球王。 如果唔係啊，我踢緊世界盃 啊！但係最準嘅地方 帶領香港踢點啊？而家係沙塔爾啊！ 但係以前僆仔踢波最準咧，就唔係射龍門啊嘛，就係踢中土地嘅。係 啊， 係啊，咁一腳 band 埋，跟住咧你會做啲乜嘢？ 入兩入咯，唉、有怪莫怪細路仔唔識世界， 執翻佢咯， 係啊，但係咧嗰啲灰啊係好難搞噶，要攞塊，我真係有經驗啦，處理呢一樣。 揾啤牌啊？ 唔係，我即刻喺屋企攞塊濕布，跟住又抹，跟住即係嗰啲煙灰啊，即係香爐灰咧，你要攞啲濕布一嘢染曬佢，咁就可以清理個現場，清理得好啲。不過依家。根本唔會俾你喺走廊嗰度踢波啦，呢啲、事係區王二噶。你試喺我嗰啲樓走廊踢波，你都好麻煩嚇。 同埋好多地方都唔會俾你擺嗰、那個土地喺門口噶， 係啊， 可能會擺唔同嘅地方咁、樣。 即係總之依家就唔會可能發生嘅、我哋講呢件事係二十年前嘅一個平行時空 嚟。以前咧，我曾經都試過，即係同阿 O 一樣，我都係曳嘅。咁喺我記得我都係喺走廊嘅位置咧，又係整跌咗，唔小心整跌咗。咁我梗係驚啦。跟住嗱，佢嗰個咧就唔係灰嚟嘅，佢係用嗰啲米啊。 哦， 佢放曬啲米入去，跟住咧，因為米我唔會用好似阿歐咁用濕布啦。我真係逐粒執翻入去。係 啊， 係啊。 阿小白講到驚啊， 係啊， 其實驚咩咧？ 驚咩咯？發燒咯。因为呢个爹哋妈咪成日讲噶，你一整到呢啲， 我以前 会发烧， 以前都有试过， 好多细路仔都系咁样发烧噶。 咁你 系 惊？ 我有试过发恶梦，即系整咗啲嘢唔小心之后，嗰日夜晚发恶梦，跟住醒咗，砸醒嗰只。 你系惊？佢 惊唔知发生乜嘢事啊？ 佢揾你算账，你系惊佢揾你算账啊？定还是惊个屋主发现先？但系咧，屋主系唔知道噶嘛？ 两样都惊， 两样都惊。屋主唔会唔知噶，你啲灰边度会清理得咁干净啊？ 即系我都试过咧， 我执嗰啲有啲米入边都有尘啦。 嗰阵时试过就系、即系唔系米啊，香炉灰啊嘛。我踢到即系嗰啲波踢冧咗咁点算咧？ 即系你都有踢波嘅时间嘅， 有僆仔咯， 曾经都系球员嚟啊， 我曾经都系一个足球员嚟噶嘛。咁嗰种好惊，咁惊咩咧？第一个惊咧系惊嗰家人见知道， 俾人发现， 俾人发现啊！第二樣咧，嗰陣時你知啊，細個咩都唔知噶嘛，咪好驚會夜晚嚟揾你嗰啲咁樣啦。咁啊，即刻咧幾個僆仔咧就執起翻嗰個香爐灰啦，嗰個香爐啦。哇！啲灰點算咧？跌曬落地下度噶嘛。跟住咧有一個咧就用手咧執翻起佢，即係佢手 執唔到幾多喎， 倒翻落去啦。咁盡執，執翻幾多？咁剩翻嗰啲掃唔到，咁點算咧？跟住唔知邊個神時某時一個揾張紙翻嚟咧，係咁掃，即係好辛苦掃翻佢。倒得幾多得幾多，拆翻支香喺度，跟住咧就掃走地下嗰啲跡啊，因為你一定有啲跡喺度噶啦嘛，跟住搞完之後咧就覺得啊個屋主應該唔會發現啦啩，但係解決咗第一件事咧，你驚個屋主發現啊嘛。咁你驚佢夜晚翻嚟揾你啊嘛？ 係啊！ 再做第二件事咧，就大家好誠心。 發夢發燒呢啲， 好誠心，喺度跪拜。 嗱、這個跪拜咧，我有朋友都試過。我哋一班同學去一個朋友屋企玩，咁又係啦。嗰、那個朋友屋企咧就大過我哋正常啲屋企嘅，咁啊踢波啦。咁咧，真係踢爛咗人哋神主牌，即係有神台啊！即係嗰個年代七八十年代，仲有神台啦。咩神台？即係有幾嚿木雕塑咁樣， 係啊， 跟住咩 啲仙人嗰啲咁樣， 個波都斬得好高下喎。 唉，細個係咁噶啦， 都係射龍門準噶嘛，射呢啲就好準嘅。 係啊，跟住咧集體跪啊， 係啊，好驚噶嘛， 驚啊！ 唔係啊，個媽咪咧，即係對方個媽咪都好嬲噶啦。 跟住真係攞藤條啊上， 係啊， 但冇理由打人哋啲仔噶嘛， 就打自己嗰個先， 打自己嗰個先啊， 真 係 真 係入攻之後都冇啦，冇再冇再同呢個朋友做朋友啦， 即係大家都 唔係好尷啊，好尷啊，好尷， 呢個就佢都唔好意思揾你哋， 呢個就對嗰啲 我幫你哋食曬， 真係尷啊尷啊， 唔係咁啊，遲啲請食飯咯， 冇啊，細個邊度請食飯 嘅，咁呢啲就 冇禮數啊，呢啲 當係童年回憶咁樣啊。咁就大個之後呢，你如果你 移咗民啊，個細路仔依家，我個 friend 移咗民， 為咗避開你哋啊， 唔係你諗下，即係話咁，如果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啊，即係烏鴉及池魚啊，連嗰啲土地都唔放過啊。咁其實仲有一啲嘅，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同個朋友去，即係好多年前，廿幾三十年前啊，咁去一啲酒吧飲酒啊，咁啊隔離有一對男女，咁就喺度鬧交，咁啊即係又係情侶鬧交嗰啲咁樣啦，跟住好奇怪地。闹完交之后，那个男人走咗啦。咁跟住嗰个女人，你估下佢做乜嘢？嗰个女人咧无端端转，因为佢系坐喺我哋隔篱啊。 好难估酒吧嗰啲女人做啲做啲举动 套路， 我成日都估唔到啊！ 交晒头，嗰个男人走咗，嗰个女人转身，咁我朋友坐喺隔篱啊嘛。 系， 跟住佢无端端刮咗个朋友一巴，跟住走咗。 咩啊？醉咗定点啊？ 唔知。即系究竟佢系因为闹完交，嗰、那个男人走咗，佢冇得宣泄，所以是大蚊嗰人打， 哦、 就咁定还是系乜嘢咧？唔知刮完一巴之后，佢又头也不回又走埋。咁你当其时，我同我朋友，哇！你眼望我眼咁点啊？ 其实原本识嘅 咩啊？ 原本识嘅可能 唔识噶，即系真系我同佢，我同个朋友坐埋一齐，就系咁样坐落去，大家冇嘢发生。咁嗰边闹完交之后，闹完交就走咗，走咗之后就刮咗我朋友一巴，跟住走埋。跟住头也不回， 咁你朋友系 冇嘢咯， 嗯， 唔系点啊？但呢叫硬食。 但你朋友有冇咩先？多手多脚先？ 完全冇啊， 系咩？ 完全我同佢就喺度倾紧偈，冇嘢咯。即系人哋闹交，我哋都冇劝架， 系咩？ 呢啲就成日都有啲咁嘅殃及池鱼嘅事件发生咯，即系真系好鬼麻烦。 我真系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 嗯、 其实近排咧都睇咗两三部咧，即系叫你网络上边啊，成日啲网红咧公开自己生活噶嘛。咁、 嗯、 一部电影咧就系讲啲网红，即系就想取悦啲网民。嗯跟住呢啲網民叫佢做乜呢佢都會跟住做嘅、 嗯。 一開始啲簡單嘅 task 呢就係咁㗎啦類似。即係一開始個電影橋段就當小白係網紅啦。啊小白你咁多人鍾意我係網我係網友你過去刮中哥一巴啦係、 嗯、 啊我課金俾你呀、啊、咁樣。 嗯 跟住你係網紅嘛？咁你就真係走過去刮中個白，跟住頭也不回地走。 但而家就話有呢啲嘢嘅， 依家可能真係會有呢啲嘢發生㗎嘛？ 你就冇呢啲啦。 即係當然個故事最後係要做啲驚嚇同埋恐怖嘅情節嘅，即係呢個電影橋段。 不過講翻呢一個即係踢冧呢一個土地嗰個女仔咧， 有怪莫怪細路仔啊！ 唔係，首先我相信佢一個無神論者嚟嘅，即係佢唔相信咯。咁但係 你無神論者都唔應該破壞啊！ 係啦。 系啊， 即系尊重任何宗教， 唔关宗教事啊！你破坏已经唔啱噶啦，系咪先？ 所以都希望佢真系叫做咩回有啲网民写话回头是岸啦，系啊，如果唔系就罪孽深重啊， 系啊， 自己出嚟认个错啦咁样。 嗯 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我应着大家。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努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花再多一次的建立挣扎 民以食为天，不知道你对于味道要求高不高呢？好食难食的时候你又会怎样讲呢？但如果碰着是南洋方面的福建话，你又知不知道它会怎样形容呢？想知道的话八卷号转头话你知批泽，批泽咧，咁啊呢一个嘅字其实咧都系嚟自佢诶南洋方面嘅福建话啦，可能马拉话，咁啊亦都会有好多人会讲到批泽嘅意思，即系话难食难食啊。其实佢哋当地有好多嘅食物咧，都真系好食而唔系难食嘅。例如我自己其中一款非常之喜欢嘅就系佢哋嘅炒萝卜糕啦，呢个绝对唔可以用批泽去到形容。咁但如果你话讲到马拉方面咧，佢哋有啲嘅饼啊糕咧，其实亦都系相当之硬嘅。咁遇到咁硬嘅时候，未必个个中意食嘅。咁有机会佢哋会讲一句就系批泽。好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喂，我好中意食嘅炒萝卜糕，如果真系咁正嘅时候，一食食得落口，喂，好掂。咁我应该点样形容咧？啊，原来佢哋会叫做呵泽。 蚵蚱，啊，你找到一个关键啦，蚱呢个字意思就是解做食噶，派咧真系唔好，蚵啊真系好，派蚱啊真系难食，蚵蚱啊真系好食。但如果你话喂，OK 啦，麻麻地啦，啊，佢哋除咗譬如听新加坡人会讲 OK 啦之外咧，其实佢哋有阵时啲马拉话都会讲钱差嘅，加多少少语气会叫钱差啦咁样。咁意思即系话到呢件嘢麻麻地好食啦，又唔系话好中意，又唔系要 encore。今日朝头早早餐唔知道你会觉得系派只蚵只定系钱差咧吓？食饱啲，大家精神啲，继续加油努力翻工啦！ 学下呢啲字都开心， 加个拉字尾咧，我哋都成日讲噶啦 ，OK 啦， 系啊，佢哋有佢哋嘅音乐 ，OK 啦 ，OK 啦 ，OK 啦 ，OK 啦， 系我哋 OK 啦 ，OK 啦 ，OK 啦，佢有啲入语 feel 啊， 系咩？ 系啊， 反正咩啊， 滑格达嗰啲咁样， 都有个拉字尾， 真系唔知道啊。不过即系学下呢啲好。不过头先小白呢个环节咧，令到我谂起咧炒萝卜糕啊， 点解？ 哇，好食啊！ 哇！今日真係好想食蘿蔔糕， 炒蘿蔔糕。 佢講完之後咧，成隻腦都 係。我有試過咧，即係喺新加坡嗰度，真係屋企人要求咧，可唔可以去翻某一檔買啲炒蘿蔔糕？我真係拎咗啲炒蘿蔔糕，跟住就上機，跟住翻嚟香港拎俾屋企人食咯。 正， 因為我仲要朝頭早去，因為佢哋話想食嗰日新鮮嘅。 新鮮啊！ 系啊， 你啲屋企人都几嘴刁喎，话要食即日新鲜。我都试过一次都系咁嘅。我记得嗰阵时又系临夜晚之前落机咧，咁啊夜晚黑要做夜晚黑节目啦，即系同众哥，唔知要12至2嘅嗰阵时。 12至2 啊！跟住买咗嗰啲班兰蛋糕咯，即系喺个机场嗰度。你唔记得啦，食咗， 食咗啦， 食咗， 食咗唔记得啊！ 但系嗰阵时咧系手信必备噶嘛， 系啊， 即系新加坡可能就系买呢啲 台啊嘛， 系买啊头先小 白啊嘛，嗰啲叫做 办单， 佢办单， 办单， 系咪英文都系咁讲？ 我唔记得，我就话 this 嘅啫，都系 香港就亦做班兰蛋糕啦。 我哋啲南洋人就会讲办单， 办单 系啊， 都系一啲香料香草嚟嘅， 即系好中意办单， 佢好香啊！ 佢两种，一系就班兰蛋糕，一系就嗰啲千层蛋糕咯， 系啊， 一定系都系手信嚟。 当然。你一定会说香港都有卖啦，咁人哋喺机场运翻嚟系唔同嘅，有阵机场味啊嘛， 心意嚟嘅。 好啦，咁啊，即系今日咧24度气温啊，相对湿度有76%，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五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一节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去到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宁道，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噶，出九龙方向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入大埔方向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噶，龙尾喺科学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盘点政策， 今集率先盘点九龙城区由规划到落实推行政策的成效， 邀请了立法会及九龙城区议会李慧琼议员探究议员和政府之间周旋的困难和解决方法。 争取政策不是一个人争取就会成功，其实一定要靠大家的。社会上越多人讨论，报纸传媒越关心，市民越紧张，其实亦都对政府是越大压力。 11月23号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即係點解你會睇埋呢個人嘅個樣好好和善咁樣？有八成啦，因為眼即係雙重心生，其實以前好多人都係咁樣。你自己嘅心地善良，你個樣咪表現到善良出嚟。可能我成日都唔識轉彎抹角，平常嚟計，我係冇乜嘢講嘅，唔係好出聲， 唔係好多嘢講嘅。 因為點解咧？即係我驚我失言啊！我講嘢好直。我係張兆輝，佢係好心情經理人黎智國。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黎智國。 二台话你知， 喂，喂明啊，我啱啱收到你个电邮咧，但入面个附件加咗密码，我开唔到，咩嚟噶？ 我应该冇发送电邮俾你噶，你等我睇睇先。咦，系，我唔小心发送错咗啊！哎呀，你哋个电邮地址太相似啦。 阿明，你啊喺发送电邮同埋即时信息之前，一定要再三小心谨慎咁样去睇清楚收件人个名噶嘛，慎防唔将啲资料俾咗其他人，造成资料外泄啦。不过好彩你都蠢唔晒，仲识得将份文件加密。如果里面有敏感资料，而你又发送错咗俾其他人啊，后果就不堪设想啦。另外啊，我仲留意到你唔系用公司电邮嘅。 系啊系啊，我而家喺屋企摇佢办公，一时贪方便就用咗个人电邮咯。 啊，你个人啊真系，摇佢工作嗰阵啊，我哋要避免使用个人电邮账户，又或者个人即时通讯程式去处理限阅或者敏感资料噶。你应该净系用公司电邮账户去做呢啲嘢噶嘛？ 知道啦知道啦，我下次唔会咁贪方便噶啦。 仲有啊，而家好多欺诈电邮同埋信息，你要时刻抱住怀疑嘅态度，同埋唔好立乱开嗰啲可疑嘅连结或者附件啊。 诶，呢方面我又好小心嘅。有次我收到个信息，扮系一个客话有急事叫我过钱俾佢，我即刻用另一个渠道打电话俾个客，同对方核实清楚，咁先冇俾人呃咋。 最后提到你一样嘢啦，一定要为所有账户设定高强度嘅密码，包括摇佢登入账户，唔好贪方便用嗰啲咩12345啊，或者 A B C D E F G 呢啲好易俾人撞破嘅密码，仲要记得定期更改啊。 收到，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礼拜五美股收市点睇啊？道指咧升啊19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8点，至于咧主宰住啊呢个科技股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只系升1点啫，咁港股 ADR 咧要跌96点，不过值得注意嘅咧就系啊恒指咧上个礼拜五咧收市之后已经季检啦，咁啊有三只嘅股份咧就纳入恒指，都系啲旧经济嘅股份啊，咁睇下呢三只旧经济嘅股份咧，有冇机会啊，俾啲主动或者被动嘅基金增持啊，从而令到股价大升啦。咁啊，转到我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噃。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100%时段咧，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嘉嘉咧喺节目入边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发现咧都有个问题，就系当小朋友一遇到困难嘅时候啦，或者遇到一啲嘅挫折咧，嗱，家长咧第一时间就会即刻冲过去咧处理佢嗰个咧系情绪，同埋因为挫败咁带嚟嘅一啲嘅负面嘅影响。咁未必咧系即刻去到处理佢嗰件事情啊。啊，例如咁讲啦，我纯粹举一个例啊，如果用学习嘅。去舉一個例子，就係小朋友，例如係可能默書平時幾好嘅，但係嗰次就突然之間失手。咁你失手之後，於是乎家長第一時間咧就只係安撫佢嘅情緒，而唔去到幫佢咧就喺知識上邊有所嘅填補。咁有少少之後，佢到出樣嘢，家長喺處理小朋友問題嘅時候咧，係治標不治本。咁啊，變咗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容易影響到小朋友嗰個嘅成長？咁每一次遇到難題嘅時候，家長係應該 點樣喺側邊幫忙佢哋會比較理想呢？ 你頭先講個個案咧，就個媽咪佢係即係好關注小朋友個情緒，其實都係啱嘅。即係當小朋友有挫折嘅時候，我哋第一時間都係要同理心小朋友嗰個感受啦。但當然啦，你過於去即係呵護啊，即係過於保護小朋友咧，亦都會構成好多嘅問題啊！即係嗱，頭先嗰個案咧就不至於係過咗條界線啦。其實好多 case 咧，我哋都見到家長咧係太過保護咧而過咗一啲界線。 係啊，家長未必明白就係風箏有陣時放下繩咧先至飛得遠啊嘛，呢、這個道理。 要俾個小朋友咧放下繩咧去體驗一下啦，去跌下啦，咁、個小朋友先會識得咧喺啲挫敗裡面咧去學習、嗯。所以有時家長越去幫咧，就越幫越忙啦。 梗係啦， 係啦。我例如之前有個個案咧，即係分享一下。咁咧有個媽媽咁啊，佢就聽到佢五歲半個女啦，就話翻學校咧就俾人恰咁樣。 哦，俾人 即係又話佢咧樣衰，又話佢咧呢樣做得唔好，嗰樣做得唔好咁樣。咁每次翻嚟咧，佢見到個女咧喊住翻嚟，佢覺得好唔開心。 哎呀，陰公。 係啊，咁跟住咧佢女就發生日啦。咁咧佢咧就即係諗住想搞個生日會俾個女。咁邀請曬所有。有同學，但是正正咧就係唔邀請嗰個恰佢嗰個小朋友， 蝦佢嗰個 係啦。咁啊，當然啦，就搞到咧嗰個小朋友嘅媽媽咧又著咗咯。咁跟住咧就打嚟投訴，就話：喂，你做咩唔請我個女啊？咁樣跟住咧到最尾，哎翻嚟你啊請啦，未知咧我個女會好唔開心嘅咁樣。嗱，就呢個 case 啦，你自己點睇咧？ 如果我嘅情況嘅話咧，我會首先可能會未必喺個大 group 嗰度話我邀請邊個邊個大家一齊嚟啦咁樣，我可能會先。自己同各位即係叫做蝦我小朋友嗰位家長咧，先溝通咗先，即係我嚟緊會有一個咁嘅活動。不過我哋小朋友都有呢一個嘅問題，咁我首先會摸清楚佢到底佢意向，佢想唔想都出席，定還是原來佢阿媽嗰度會係啊，你去蝦佢個仔啊咁我冇嘢講啦。咁但係 可能人哋阿媽都未必知 道，係啦。咁如果佢媽媽都未必知嘅時候，我咪將個情況話翻俾佢聽，因為呢個都係佢即係對方父母都需要。正式的一個問題嚟噶嘛，咁唔通真係變咗蝦蝦霸霸嘅小朋友咩？咁如果對同對方個家長溝通過啦，大家都覺得咦 OK 喎，不如我哋希望都想佢哋做翻朋友嘅，咁我諗嗰個位咧會舒服好多，咁啊令到大家喺一個叫做 party 上面，咁雙方嘅家長都會比較上 alert 呢兩個小朋友，到底佢哋嘅相處有冇問題？可能想開始蝦嘅時候起降嘅時候，可以好快脆就已經。即係阻止到佢哋，咁啊令到大家嗰個感情咧就可以重回正軌咯。 嗯，嗱呢啲咧，呢個場景咧，好似人哋咧搭棚咁樣咧，已經有好咗個稿啊嗰啲，啊整好個場景，到時佢哋咁樣一齊咧，我哋就咁樣點做。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嗱呢個就好睇即係雙方家長個意願啦，同埋其實究竟個小朋友點咧，其實值得家長去留意嘅。 嗯， 咁我睇呢個 case 嗰時咧，就用另一個角度啊，就係。第一啦，就係你個小朋友俾人恰啦，咁究竟你小朋友嗰刻係點樣回應？回應嗰個另一個恰佢嗰個小朋友咧，其實都值得家長去留意嘅，即係去同小朋友傾偈嘅時候理解個小朋友其實喺面對俾人恰嘅時候，佢個反應其實係點樣咧？咁如果佢話哦，我都好鵪鶉翻到嚟就喊嘅，同你講嘅，其實係處理唔到嘅。 係家長都需要即係令到佢堅強翻啲。 係即係你唔能夠去俾咗空間俾個小朋友學習點樣去面對嗰種欺凌。如果佢學習唔到之餘，你仲要搞個生日會， 係 你特登咧就係唔請嗰、那個。即係恰佢嗰個，我就係為咗懲罰佢啦。 家長都好容易培養到小朋友一個就係逃避嘅性格，如果咁樣。 一嚟逃避，同埋你都做咗一個非常之差嘅示範，就係、是、當你話緊人哋恰緊你個小朋友嘅時候，其實你都做緊相同嘅嘢。就係、是、我喺度搞，我喺度主場搞個生日會，我就靜靜 請我就唔請你啦咁樣。 其實呢個都係 標籤咗對方啦。 係啦，都係一個即係你恰緊對方，或者我哋叫。so call 叫欺凌啦，即係你都欺凌緊對方喎，調翻轉，咁所以我都係好唔建議啊。但係當然，而另一邊廂嗰個女仔個媽媽啦，都係一樣。其實佢個女想唔想去呢個生日會，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啦。 要先問一問先。 係啦，可能佢自己都過於 overreact， 覺得哇，我做咩唔請我個女啊？跟住其實我似係兩個阿媽喺度即係角力緊啊！你覺唔？ 可能對方即係欺凌人嗰個妹妹，佢覺得我唔使去 ，yes， 我唔使去，可能會有咁嘅心態。 係啊，你都唔知道對方點諗。咁但當然啦，即係我哋又換個角度，其實生日會。請邊個？其實係咪應該係個女自己決定咧？ 係係 嘅。即係如果個女咪決定佢中意見到邊個喺佢生日會裏面咯。即係係咪到我哋父母要過咗條界線，我去決定哦？我覺得邊個係應該被請嘅咁。咁所以其實例如 生日會用一個例子，其實應該是小朋友決定啦。咁佢唔想見到嗰個樣，咪唔出現咯。 係啊。 咁但當然喺面對啲俾人恰啊，所謂欺凌嘅空間啊，其實佢欺凌嗰個時機其實喺學校嘛。 嗯。 其實值得係個家長加小朋友，其實要同學校傾咯。 係。 甚至乎要處理嗰個分分鐘係學校要做介入，係會比較適當一啲。 嗯。 即係兩個家長做介入係咪一個好事咧？即係呢個我都唔係完全係好認同嘅。 係。 即係因為發生嘅空間始終唔係喺兩個家長一齊嘅時候。 嗯，咁当小朋友遇到一啲譬如呢一类型嘅问题嘅时候，而佢自己冇办法去到 handle， 咁家长嗰个角色喺侧边点样帮佢，点样可以帮佢又帮得到位，又唔会话我完全帮晒佢，搞到佢成长唔到 咧？嗱，当然啦，佢喊住咁揾你，一定系好唔开心啦。所以第一样嘢，我哋一定要好同理心小朋友，即系佢咁样俾人讲，一定系好唔开心啦。如果系我都会好唔开心啊！即系我哋第一步就系做咗呢个先，就千祈唔好教佢点做先。 嗯， 第二步啦，其實我非常建議家長咧，係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問佢：哦，咁你其實係想點樣啊？ 嗯， 即係當然佢講唔出嘅，你可以幫佢講。你想喺佢恰你嗰陣時咁樣講嘅時候，你想回應翻佢，定係你係想同老師講，定係點樣？即係等個小朋友引導佢去諗， 等佢自己都要諗下由解決嘅方法。 其實佢要用腦去諗佢想點樣幫自己。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哋成日講抗逆力，又或者個小朋友有冇解難能力。 係啊，如果唔係就變咗大雄咯。一俾忌安蝦嘅時候，對唔住啊，胖虎而家叫做一俾胖虎蝦嘅時候咧。就即刻跑翻嚟，一系嗌阿媽，一系嗌哆啦 A 夢咁樣。 冇錯，咁所以其實就係由呢啲小事小事，我哋儲令到個小朋友知啊，其實我有能力嘅，我要諗點樣做嘅。 嗯。 咁但係當然佢諗到，咁佢如果唔夠膽嘅，其實家長就係值得去同佢一步步去演練咯。 嗯。 甚至乎係陪伴佢一齊去做啊。 係咪有啲演練嘅技巧或者秘笈啊方法啊？ 有啲家長真係會 role play 㗎。 哦，係啊。 係啊，即係嗱，你一當我就係佢啦，我而家就 想像唔到㗎喎，咁樣。 冇啊，其實。當刻你都係想個小朋友試下做得出嚟啫嘛，做出嚟到最尾佢可能翻學都未必做得咁好。 係啊，做唔翻嘅，因為嗰個真係阿媽咁，你同我講，咁我真係知道你唔會蝦我，點辦都唔似啊！你牛高馬大佢咁細粒咁。 係啦，咁當然你可以扮完 role play 之後，你亦都可以問佢啊，咁如果到時你都係好擔心講唔出咁點啊，咁啊揾啲 second plan 咯。 嗯。 啊，即係可能個家長可能或者小朋友會話哦，咁我都係到最尾同老師講啦，係咯，咁你同老師講你會點講？同佢演练啦，系令佢觉得有信心啊，咁样会好啲嘅。咁当然你咁样做，佢可能第一次未必做得好。咁但系可能做多两三次，佢会再好啲。 捉到个窍门啦。 冇错冇错。 系咁啊！如果成日同老师讲啊，衍生第二个问题啦，因为我个仔个同学咧就出现咗个问题，任何事情都即刻揾老师，结果咧就其他同学仔咧。就好唔中意佢，即系难听啲，觉得佢咩金手指咁样。 嗱，调翻转啦，其实一样啦。你要狂揾老师咧，同埋狂揾妈，狂揾阿妈，跟住阿妈帮你出头，其实嗰个状况系差唔多。 又系唔好喎， 系啊，佢都会觉得，喂，咁你就真系投诉，跟住揾妈咪同你出头啦，你冇鬼用噶嘛。即系所以，其实我哋最终都系想个小朋友佢自己有能力去自己去。即面對啊，或者應對呢啲咁嘅一啲情況咁樣。 係嘅，係嘅。如果唔係，就變咗好似我哋自己小學嘅時候啦，小學雞嘅時候，成日玩一句説話就係、是：你唔好蝦我啊，我老師要告你噶。係 啊。 好啦，咁啊，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屋企個小朋友點都唔肯戴口罩啊？ 點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你估都估唔到。原来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生物之一嚟噶，虽然它的嘴大同埋细，以及咧针尖的位置差不多，但是就有25,600的牙齿噶。喺蜗牛的小触角同埋中间往下少少嘅地方，其实有一个窿仔，呢、这个就是它的嘴巴啦。里面有一条就是好似锯齿状的舌头，科学家称之为齿舌。好啦，蜗牛食嘢嘅时候咧，就会用呢一个咧，好似小锄头咁样啦，锯锯锯锯锯，将啲植物嘅叶咧就磨碎嘅。 再少少少少咁样食落去。虽然佢嘅牙齿咧就非常之细，肉眼冇办法睇得到，咁但系就好厉害噶。即使啊，你将蜗牛放入一个比佢身体更加硬嘅硬纸盒入边，佢都能够将呢个硬纸盒咧就咬烂，然后爬翻出嚟。蜗牛在动物界当中也是少有的睡觉高手来的。首先蜗牛在一个冬季和夏季原来它都会处于休眠的状态的。每一次去到高温以及干旱的季节来临的时间，蜗牛都会躲在自己的蜗居里面，然后就避暑。去到冬天的时候它又躲在蜗居里面又冬眠。同一时间蜗牛也会分泌一些黏液，将这个蜗牛它的家门口封闭起来，以抵挡外界恶劣的天气。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蜗牛如果感觉得到外界的温度没有达到自己那么舒服的条件的时候，它就会选择睡觉。蜗牛一睡最多是可以睡几耐呢？是三年。研究团队也都将蜗牛和它的天敌暴虫一起就是放埋去到研究。他们发现将两者混埋同一个箱之后，发现呢原来日本北海道其中一种叫做陆地蜗牛以及俄罗斯东部的蜗牛能够就用自身的肌肉举起身上面的壳击退咧步行虫，简单啲嚟讲，即系佢离开自己个壳，然后举起佢，用呢一个壳咧击退佢嘅敌人，跟住先至再匿翻入去，当大石球咁用，非常厉害啊！吓，呢两种嘅蜗牛因为进化而生产出其他蜗牛不一样巨大嘅壳，亦都相对长出咗更加强壮嘅肌肉，令到佢哋可以凭住肌肉击退佢嘅敌人，可以话相当之厉害嘅进化。动物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傍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唔该，小白啊，咁啊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翻啦。咁屯门咧龙门路往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呢个龙富路嘅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啊，慢线咧就封闭啦，现场咧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呢个龙日村啦，意外咧亦都影响啊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啊，车系多啲嘅。咁啊龙尾咧啊管道出口啦，大家又要留意住啦噃。 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在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只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默碎，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年月会分每秒，直到以后。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 Mira 嘅作品啊 ，V O R。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早上，又揾阿昌出嚟先。阿昌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嘅时间有咩好节目等我哋嘅听众？今日夜晚变成观众先。 好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有呢个香港故事树心边。咁呢个节目咧，每一集咧都会请嚟咧，同喺香港里边同树木好有渊源、好有古仔嘅朋友嘅。咁今集啦，就带大家去到观塘啦。咁观塘咧就有一个首个香港嘅廉租屋村，就叫做花园大厦。咁佢哋逐步清拆重建噶啦。咁花园大厦咧好多年噶啦。咁佢哋游乐场嘅旁边咧，有一棵好大嘅印度榕。咁呢个印度榕咧，最初出现咧就细细棵嘅啫。咁而家到咗今时今日啦，咁好大棵嘅印度榕，佢又默默守护住咧呢度，见证住每家每户有啲咩变迁嘅。由佢哋成家立室到而家三代同堂，呢、這个花园大厦嗰啲街坊咧，都同呢棵树好多古仔嘅。咁嚟紧咧呢个花园大厦咧，最新一期都会重建啦，会清拆啦。咁啲街坊究竟同呢棵树有啲乜嘢回忆呢？有啲乜嘢美好嘅古仔呢？咁今集会请嚟几位街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哎呀，好多情喺度啊！我自己呢屋企附近以前啦，因为而家棵树都冇咗，以前有棵树呢係芒果树嚟嘅。咁都係啊，3-4层楼高㗎，咁遮晒我间房㗎。咁嗰阵时嗰棵树呢，就虽然佢都会引嚟好多譬如蜜蜂啊、嘢虫啊周围行。咁但係呢，即係都对咗超过10年之后呢，就发觉同棵树呢都有咗好浓厚嘅感情。 感情 啊，系啊，咁啊，突然之间又话啊，要改起停车场啊，咁呢度要整平啊，跟住真系有一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见到喂，有啲工人锯咗棵树、啊，哎呀，其实个心咧都好噏啊。而家諗翻起都掛住棵樹，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就好啱一啲同樹啊有關係嘅朋友或者愛護樹木嘅朋友咧去到睇下呢個香港故事樹心邊。今晚7:30啊嚇，咁啊8:00係咪有其他節目呢？ 冇錯，緊接住8:00有大師對談，咁啊主持人林以諾牧師同埋司徒永富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咧唔同嘅一啲理論啊，等大家可以改善下自己嗰個人生咁話。咁、今集咧佢哋討論嗰個樣嘢叫做共生效應。共生效應嘅意思咧就係咧，平時一加一等於二噶嘛，咁佢哋就話一加一可以大過二噶，咁就係呢個共生效應啦。咁喺日常生活裏面或者工作啊、學習嘅時候咧，咁又有好多神隊友噶嘛，啲神隊友咧佢哋又有智慧又有能力又有好多經驗好寶貴嘅，咁啊拍住佢哋嘅話咧，大家都會思維上面得到啟發，大家嘅能力水平都會提高咁話，呢個就係所謂共生效應。咁實際上個詳情係點樣嘅咧？點樣操作嘅咧？今晚8:00大家一齊聽一下啦。 好，咁11:30就搭飛機去歐遊啦噃。 冇錯，呢、這個法國味蕾遊啊，1連6集咧，我哋會跟住主持人英國名廚啊 Rick Stan。咁去揾下咧，跟佢個味蕾去揾食嘅，佢就會去到咧法國嗰啲，佢唔會去法國大城市嘅，佢去啲鄉郊小城，尋找嗰啲係啦，尋找嗰啲隱世美食。咁第一站啦，佢去到法國沿海小鎮呢、這個迪耶普啊，迪耶普咧，佢會去試嗰條當地嗰啲新鮮嘅海鮮，甚至乎佢會出海揾嗰啲新鮮食材，佢仲會親自咧，佢名廚嚟噶嘛，佢親自會整幾味咧。充滿諾曼底風味嘅美食咁話，咁啊中意飲飲食食嘅朋友，今晚11:30啊米酒雞啊！ 哇，幾好喎！咁啊又有得去旅行，眼睛去旅行，咁啊眼睛啊食埋佢啲食物， 係啊！ 11:30呢個係咩啊？一個唔肥嘅宵夜啊！咁啊大家夜晚黐住啦嚇，唔該曬阿祥，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返香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屋企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话，李家超访问曼谷4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并且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暂时会在屋企工作。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4， 日元 140.36， 瑞士法郎 0.955， 加元 1.341， 人民币 7.154， 英镑对美元 1.186， 欧元对美元 1.031，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跌13点。港金报16,330蚊，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3.63美元，卖出17,74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屯門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而家慢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去到黃珠路近住友愛村。意外同時影響到屯赤隧道去屯門方向車多，龍尾就喺管道出口。重複一次，屯門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慢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黃珠路近住友愛村。意外影響到屯赤隧道去屯門方向車多，龍尾管道出口。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兩邊龍尾都在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一節過去到渡船街天橋，近住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去返港島方向，龍尾去到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就在欣怡花園。路面情況，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方向左轉紅棉路一段擠塞，龍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藝學院。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就在兆輝台。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龍翔道去觀塘近平石村一段車多，龍尾星河名居。窩打路道去沙田近住綠倫街一段擠塞，龍尾就在公主道近住創資中學。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慢車。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都是擠塞，出九龍方向龍尾在馬場，而入大埔方向龍尾就在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都是車多，隔龍尾麗景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灣道鄭直之方向大清。另外啱啱收到屯門龍門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超级著名嘅音乐人 Tiesto 再加埋呢一位19岁啊，嚟自加拿大嘅女歌手 Tate Bray。 I love you. 佢13岁就参加咗美国嘅一个真人 show 啦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所以佢咧又唱得又睇得又跳得噶。呢、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Tiesto featuring Tate McRae 10:35。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快快慢慢。小朋友哇哇一声来到这个世界，好多东西需要学习。在学习生存之道之前，当然要学基本技能。简单如反转身，眼睛望左望右，听下声音在哪里来。成年人觉得易如反掌的东西， BB 仔就要由这些学起。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想回起小朋友的学习进度，真是急都急不来。要放好多时间，给好多心机。例如他啱啱学行的时候，大人都会说不要心急，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未学行先学走，如果不是就很容易跌亲。对小朋友就是这样，对老人家又是怎样？如果你家里有些哥哥姐姐级的前辈，跟他们相处又是一样，简单如行多两步上落楼梯，都会跟他们说唔好急，慢慢嚟，小心跌亲啊！呢两个人生阶段，我哋都希望佢哋喺一个舒适嘅速度里边生活。但系点解中间嘅青少年同成年阶段生活节奏完全唔同呢？你可能会话啦，啱啱嚟到呢个世界，要俾啲时间佢哋适应，唔好急。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节奏原本应该很快，只是因为大家初来报道未习惯，给一些适应期他先。适应之后就要有那么快，行回那么快，跟回这个世界的高速节奏呢？如果是这样，既然已经适应，为什么去到人生后期又要提提他们不要那么心急，慢慢来呢？你可能会说去到后期辛苦了大半世，应该要享受一下，这么急来做什么？照这个逻辑，为什么人生中期要走得这么急？如果这个世界一直是走得很快，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要适应，去到最后完全已经习惯了，无需要改变一头一尾的节奏。如果中间部分是要快一点，究竟是中间节奏有问题，还是一头一尾不应该是这个速度呢？从地球的角度来看，自转一周就是一日，公转一次就是一年，速度很平均，不会快了亦不会慢了，就算有少少偏差都未必会察觉到。大自然任何生物都是跟着这个平均速度行，唯独是人类不同，所以又是人类的特性之一，喜欢违反大自然的规律。你可能会说，人生成世都这么急速，或者永远都这么慢，好闷哦。是的，是的，可能人生要好像一首乐章，有快有慢，这样才好听。没有慢的部分，怎么显示出快的兴奋？没有快的节奏，

我自己今年都幾追捧啊孫興文嘅，咁啊真係努力啦，非常努力。上年嘅成績好好啊， 傷咗咧都戴住個 鬼面罩 嘅鬼面罩出場， 都好難得。 咁啊，尋日夜晚見到佢同阿張國佢自己影嗰張合照咧，比較上遠啊。咁啊，佢又冇戴嗰個鬼面罩啦。咁啊，當然離遠又見唔到佢眼角嗰少少嘅疤痕嘅。咁啊，都笑容咧就非常之燦爛噶啦。咁啊，見到佢都咁啊，所以都嚇，我覺得亞洲球隊就要支持今屆世界盃啊。好啦，咁啊要支持佢嘅時候咧，我選擇咗咧。 咁你琴日有冇支持卡塔爾？ 其實我想佢贏噶，我今朝同鐘哥講1-0、啊，原本 全民 全民 唔可以分彼此， 所以我就 咁你今晚就尷尬啦，英格蘭對伊朗， 梗係伊朗啦， 伊朗唔係亞洲球隊啊，真係嗱、啊，你企喺伊朗嗰邊啊，我一定係支持英格蘭嘅，我睇咗咁多年英超， 點都猜包72人輸人， 英格蘭對伊朗啊嘛，冇傳言啦啩， 冇啦， 冇咯，呢個真係冇、啊， 應該 呢個都好難有傳言， 記得舊時世界盃有隻保羅啊嘛。保罗是一个八爪鱼， 哦哦，系喎系喎， 都记得啦。 保罗喺边啊？ 锯咗啦。 保罗已经 佢归咗西啫， 系啊，已经咩啦？唔 准啊嘛， 升咗先啊嘛， 升咗先啊。 定系有一次唔准俾人老收成， 都系俾人锯咗。 之后有一只话接班人嘅， 啊，好似系， 跟住又话唔系好准。 不过而家好多噶，之前又话有啲咩神算雀啊嗰啲咧， 好多啊， 去晒边啊？ 唔使啦。其实简单啲，你攞两兜狗粮，同你只小狗玩一玩，都可以轻松摆上网拍片呃 like 好啊， 系啊，依家成日都系咁啊。我有啲朋友养猫养狗都系咁啊，有两兜猫粮，睇下阿猫主子去边一兜，咁啊下边就黏咗嗰个国家个 叫我个仔三岁嗰个运财童子。又俾兩兜嘢佢試一試， 聽日準備多啲歌喺度。 點解啊？ 咁如果今晚真係伊朗贏咗咧，聽日咧就齋播歌啊！因為冇嘢好講咯。 唔會嘅，不過咧，大家又唔好預計英格蘭可以大炒，因為即係收夫基從來都唔中意大炒嘅一個領隊嚟嘅，即係瘋狂入波，同埋伊朗梗係會死守啦。咁呢個都係攻防戰啦。你嘅矛對强劲嘅盾啦，都系咁。 今日夜晚可以又见到全世界都系901， 唔知系咪啦？我觉得伊朗都未必咁样踢嘅，到时先知啦吓。咁啊，食咩好啊？睇波， 拍大巴有个 terms， 拍大巴，大家有冇听过啊？ 冇， 即系有巴士拍住喺后边，咁咪攻唔到咯。 系啊，拍大巴，即系系啦，摆晒喺后边。 最出名拍大巴就系著名领队 摩连奴 啊。好啦，喂，唔好讲咁多波字啦，讲翻煮嘢食先啦，小白。 咁啊，既然咧就撑呢个孙兴文啦，我自己都咁啊，所以 你话我撑伊朗， 孙兴文， 伊朗嘅美食，点不知小白今日就系为大家准备咗伊朗嘅美食。 伊朗美食我都好想研究下， 可以发掘下，可以发掘， 真系可以发掘下。我就已经预备咗，虽然我把口，我把口就话星期三嘅时候咧，即系都对日本队新灰噶啦，但系我都决定咗会食日本餐。 好，等你啦。 咁今日夜晚咧就睇下食会唔会伊朗餐研究下先。 好。 咁但系如果你话都想撑呢个韩国队嘅话咧，咁啊可以预备咗一个少少关于韩国方面嘅食物， 韩烧 都可以简简单单，又可以咧喺世界杯嗰度食嘅。世界杯期间啊嘛，咁啊今次有啲飯嘅喎，亞洲人有啲米落肚嘅，叫咩米氣啊嘛，中國人就米氣咁樣。好啦，先煲嗰啲飯，咁如果你人多嘅，你咪煲多啲咯；人少就煲少啲，一麥當你一杯米咁樣。好啦，煮完之後咧，你又可以準備定韓國人最中意食咩啊 ？kimchi 係 kimchi 唔使下自己醃。如果你中意嘅話咧，當然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你想方便啲嘅，喺屋企冇醃開嘅，你就不如喺街嗰度買。 坊間有好多， 坊間太多添啊，係啊。咁有啲韓式小店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有自制腌的 kimchi 嘅，咁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两间，我觉得呢间几好食嘅，咁啊长期帮衬佢啦，系啦，因为佢都系自己腌嘅，其实个个都系自己腌噶啦，咁啊啲味道可能有少少不一样，啱你口味嘅你就继续揾佢，咁佢嘅味道都唔会变噶啦，唔啱你嘅你喺超级市场或者百货公司边度都好啦，求其揾啦，咁啊试一试到你啱为止咁样，好啦，咁你就准备咗饭啦，煲咗佢之后，跟住你都准备定呢一个嘅kimchi。kimchi 咧就撈喺個飯嗰度已經可能攤凍咗啦，跟住就撈嗰啲 kimchi。其實幾個份量幾多咧，我都唔特別講，適隨轉變。 有啲人中意多啲，有啲人中意少啲。 有啲我好怕辣嘅，少啲咯。我好中意食辣嘅。 多啲咯咁樣。好啦，落完呢個 Kimchi 之後，你就再落嗰啲，其實都係超級市場有得賣嗰啲叫咩？燒肉嗰啲汁啊， 燒肉汁 嗰啲燒肉汁都倒圍住個圈，倒倒完之後，跟住你就撈勻嗰啲飯啦、Kimchi 啦，同埋燒肉汁一齊就撈到佢勻曬。好啦、然之後你就攞個，因為你攞個玻璃兜一齊去到將佢哋攪拌咁樣噶嘛，跟住你就再攞一個保鮮紙，可以入微波爐嘅，跟住你就先放喺個底嗰度，先砧板上面，然後就再放一塊大嘅紫菜，即係人哋整嗰啲泰卷嗰啲紫菜咧，係、日式八寶嗰時買大塊放喺上面先，跟住你就咧將嗰頭先嗰啲已經撈勻咗嘅飯咧，就薄薄地咁樣喺個紫菜上面鋪一層。咁呢個咧就如果可能有啲朋友佢自己本身識整泰卷嘅話咧、泰卷個飯咧可能會比呢一個咧就厚少少嘅，係啦，呢個咧就再薄身啲。咁同埋側邊四邊嘅紫菜位咧就預留多少少紫菜，因為佢個包嘅方法就唔係好同呢個日式嘅泰卷，因為呢個韓式啊嘛。好啦，咁你包完之後，咁你個飯都鋪咗喺呢個紫菜面上面啦，然後準備定其實都坊間有啲超級市場有得賣嘅，咪一條條嗰啲芝士嘅。 哦，系啊，系啊， 一条条芝士，即系佢唔系一粒粒，一条条嘅芝士嘅。咁你一条大概系几长咗咧？就似系嗰啲蟹柳咁长。咁、你就两条，跟住你咧就再用呢、這、一个放喺呢、這个紫菜，嗰、那个已经放咗饭嘅紫菜，就摆正喺中间，打横放喺中间两条。跟住就好似你上网都揾到噶啦，唔太刻意去形容，就系、是、包呢一个紫菜，包呢个泰卷嘅方法去到包住佢。咁韩式嘅，咁时你将佢搭埋卷埋佢，其实都系噶啦。好啦，跟住头先你有个保鲜纸噶嘛，咁你个保鲜纸就包住个紫菜嘅。如果你惊唔稳嘅话咧，净用手去到卷唔稳嘅话咧，你可以买嗰啲寿司只，咁、短短地咁入埋个只嘅话咧，有啲手法就一包埋咗一系啦，再喺由中间嗰度一扫去外边咧，咁嗰啲饭啊、紫菜啊各样嘅嘢咧，就俾你可以包到冚晒噶啦。好啦，跟住你就会发觉就好似一个泰卷咁样嘅，咁中间咧就一条粗嘅芝士，未完嘅，你先将佢切到譬如切八嚿仔咁样。八嚿仔，跟住你咧就出边有紫菜，入边有已经食得嘅米饭啦，煮熟噶啦，跟住就芝士啦，跟住你再放少量嘅麻油，系啊，你真系放少量嘅麻油喺呢一个嘅紫菜面上边，然后咧就放喺呢一个微波炉入边600W叮两分钟，600W叮两分钟，跟住你就发觉一拎上去台面嘅时候咧，哇！当你一夹起上嚟，嗰啲芝士咧。溶緊㗎啦，溶咗添㗎啦，咁你一拉上嚟就好似呢我哋食披薩咁樣，係啊，拉出嚟，但你食緊嘅呢就係呢個韓風方面嘅壽司卷啦。 係啊，咁大家可以試下啦，即係小白今日將個飲食圖鑑同個享樂啊。 系啊，摆埋一齐咯，世界杯 咁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 但系嗰条芝士好夺命啊！ 我唔会夺命嘅， 夺命芝士 系啊，本身挨夜都系夺命 系啊， 你仲食芝士？ 世界杯都预咗多卡路里吸收， 唔紧要啦，四年先一次系咪先？今日唔知听日事， 朝头早同午餐唯有食少啲咯，留翻人啦， 放纵下 系啊，个战士放喺夜晚宵夜嗰度， 或者一路睇波嘅时候一路跟住去做运动咯， 系咯， 都得嘅， 都得。有跑步机的朋友有福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我是阿O，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